49.7%。票站调查显示，得票率存在3%的误差。另外，由于暂时未计算海外选票，选举官员相信海外选票足以影响选举结果。卡斯蒂略在首轮投票得票领先，他所提倡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改革得到较多低收入的选民支持。滕森庆只连续三次竞选总统，前两次都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他主张维护当前经济体系，优先解决就业，保持政治、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支持者主要来自中产和富有阶层。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8点，跌279点，成交金额4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4点，跌8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97.6跌4.6，腾讯控股604蚊系跌7.5。阿里巴巴211.2升1蚊，友邦保险96.8跌1.15，小米集团28.4跌1.15，比亚迪股份191.2跌7毫，碧桂园服务76.2跌2.5，吉利汽车21.35跌9毫，信义光能12.58跌5.2，汇丰控股48.35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7，英镑10.969，瑞士法郎8.626，澳元5.998，加元6.414，新西兰元5.588，欧元9.4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3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27美元，卖出1,88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日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西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擎天半岛，咁慢线嘅坏巴士就已经拖走咗。咁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丹桂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启德隧道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落返伟业街的支路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中屋村。咁后少少近住丹桂村路呢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屏山轻铁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元朗、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 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同接纳，你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咯，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程振平，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啊， 好唔舒服咁、啊，你哋两个 系啊，好焗啊、哎，直播室， 唔系咯。 即脂肪多和肌肉厚的朋友咧，系真系难啲适应个天气。 又话财多身子弱嘅， 系啱咯，你咪弱咯，你适应唔到个天气咪弱咯， 系啦，一啲都唔财多。 我哋系另外一种弱嚟嘅。 好平稳啊，而家财长， 系啦，我想你健康啲啊嘛， 唔使啊， 你做唔明我容易啊， 受得起， 系啊， 受得起，睇医生最少都系我，但系赚得最少都系我， 无谓你嘅家人就担心啦， 冇啊，佢哋又喺度埋怨。同一个气温之下，大家又唔同嘅体感啫嘛，所以我觉得好好啊。佢永遠都見證住我哋呢三個組合咧嗰、那個感受啊！ 哇，真係一冷一熱咁， 係啊，敏感度都唔同啊！我哋一齊爬山咧，應該都係羽絨背心同泳褲出曬嚟 啊！嗱，係啊，係 依家咧室外嘅氣温就錄得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76%，但係喺直播室嗰個 室內咧 體感咧就係 應該有30多度。 冇問題，冇問題。我先 蒸籠咁啊！喂， 我先翻嚟咧，我就話咧，哎呀！哎呀，我要同兩位拍檔咧講一個好奇特嘅經歷啊！ 咩事咩事啊？你咪見到男神啊？ 奇特經歷嘅 係啊， 佢見到男神， 係啊， 唔 係、啊、 應該見到女神先興奮嘅咩？ 我啊， 都唔係嘅偶像嚟講 好笑啊！我琴日見到鄭伊健啊， 係咯， 有幾好笑啊？ 蒙嘉慧啊， 鄭伊健嘅廣告咋嘛？ 唔係，我琴日見到鄭伊健啊，蒙嘉慧啊， 咁咪啱咯，好正路。你見到鄭伊健唔係同蒙嘉慧咁先至係 未完啊？ 驚天新聞啫， 未完啊？ 点啊？ 仲要带埋个仔一起出嚟啊！ 佢个仔即系佢只小诶，佢只狗啊？系咩啊？咩仔啊？ 咦？侄仔啊？ 快 仔 啊？系啊系啊！ 你估唔到边度见到佢哋啊？ 咩啊？ 我发梦啊！ 切！ 唔系你听我讲一次先， 即刻嚟转台啊！已经 个身已经好体感咧，已经30多度啦， 劲啊！ 而家40度啦，已经 想打人啦，而家 想话俾你听，嗰个经历实在太好笑， 系咪想成兜除汪明？ 因为我真 流流 我都忍唔住，我咧琴晚发梦，唔知点解咧，真系好得意嘅。我竟然见到咧，即系个场景咧就系朝头早。仲要系大家咧起身送翻学嘅一个咁样嘅时段， 你又送仔噶嘛？ 系啦，咁咧我就同我老婆，咁咧就但系反而我好似冇带住啲小朋友，我哋两个出现啦。咁咧跟住咧，我梦里边咧，我见到咦，郑伊健、蒙嘉慧，然后有个仔，但系你知道佢冇仔噶嘛？现实生活里边，起码我哋唔知噶嘛。你知唔知梦里边点样交代呢一个场口出嚟？净系一个背影， 系 同郑伊健一样，都系长头发。但冇另个转面嘅， 总之你知道嗰个系佢啦，咁系咪？ 系啦，但系唔知点解我知道嗰个就系佢个仔嚟嘅，然后佢哋两个一齐拖住佢，送翻学，但系好高大嘅个仔。 翻学呢样嘢系令到你觉得嗰个系佢个仔咯。 然后梦里边咧嘅对白咧，实在令我觉得太过惊讶啦。 佢系咪拍住你膊头？豪仔，你加油啊！ 系我同我老婆，老婆郑伊健啊，跟住我哋就伊健，跟住佢拧转面，我话咦？ 我话你认唔认得我啊？几唔知丑啊！ 系啊， 跟住 小 fans 咁嘅样系嘛？ 啊，我记得你啊，你好似喺电台做嗰个啊嘛！哇，你话梦里边嘅对白啊，几咁真实啊咁样。 但系佢已经开心一晚噶啦，已经 未 醒未啊？ 仲要未完啊嘛？ 醒未 啊？你醒未啊你？ 跟住我再讲落去，你真系以为我作古仔真系？ 唔系嘅，梦啊嘛，梦你讲到天花龙凤都得噶啦。 好啊，喺梦里边佢咁样讲完啦，然后我就话：哎呀，佢仲记得我老婆咁样 咧。系啊，系做电台。 系啦， 跟住咪曾志华， 唔系，然后好快地，大家突然间咧揞住个口，褪后咗两步， 系 冇戴口罩。 即系你讲边个冇戴口罩？ 两个，我哋双方嘅团队都冇戴口罩，竟然喺梦里边咧， 都有啲口罩 先，冇戴口罩， 都仲记得啲现实入边啲规范， 实太癫丧啦，咁 入咗脑咯， 系啦，但系癫丧嘅嘢系一浪接一浪嘅， 系啊， 喺梦里边咧，唔知点解咧， 佢一个黑黐咁样喷到你， 唔系，咁咧我老婆就好紧张喺度抄，死啦冇戴口罩添，喺度揾我话，死啦老婆有冇戴啊？有冇戴口罩咁样？喺呢个时候咧，我见住佢，我老婆喺个袋度揞咗个口罩啦，点知隔篱人拍一拍我膊头， 系 一路冇出场嘅蒙嘉慧呢个时候登场啦，佢顶住帮我戴口罩， 做咗护士唔通？ 佢话我帮你戴啊， 跟住就 都仲未醒啊， 因为佢期待未出现啊嘛，佢期待蒙嘉慧啊嘛， 蒙嘉慧喺现实里边啊，佢系识我嘅，有探过我班，你知唔知啊？ 好， 系啊系啊， 我唔知啊， 佢系头条小 fans 嚟噶， 我又唔 即系早几年嘅时候咧，系啊，哇，跟住我发觉系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冇理由我梦隔咗五年先发噶。跟住佢仲要帮我戴口罩， 要排队噶嘛。 跟住我就话：哇，好感动啊！咁样，然后咧，大家就行倾闲偈咯。系啊，你带个仔去边度翻学啊？咁样啦。 咦，情有相聚喎！ 你嗰个记忆可以记到咁长， 你好深刻啊！ 因为好少可咧，一个梦境咧，你醒咗之后咧，你记得仲记得咁长啊！即系嗰个段落可以咁长啊！通常可能去到你认到原来系边个咁啊，完咗啦嘛！ 好仔细你啦嘛，有剧情喎，认到佢啦，打招呼啦，先系个老公话所谓认得我，然后去到后来咧，就大家惊冇戴口罩， 系呢个先紧要。 见到个老婆会帮我戴口罩啊！哇，我觉得吓， 嗱，如果识得。解梦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听完曾志豪的梦境可能都知道究竟有什么 就是他们会生仔 不如我们一起跟他解一下 不是可能真的原来郑氏家族可能会添丁是 啊就 报梦给你听是啊报梦给你听这些 fans 之中是极致的这个真的你不要说 死 你是现实中你老婆从来都没有帮你戴过口罩所以你很渴望有一个于是乎在梦中顺理成章就有这件事发生 那这个专门会兜得太大啊 是啊你没 BB 鸦片吗 如果是要他帮我戴口罩的我梦里面可以飞起整这件啦直接蒙嘉慧帮我戴口罩就可以了。 你又增加你的刺激感。 就变成就是在他老公面前他帮我戴口罩。哇你说挺开心的。 什么东西呢 我都不知道代表什么 东西。那你很开心啦 很开心啊。 所以今个早上我们 就。我觉得有缘分啊应该。 这首歌。 等你再进入梦乡。 你信不信可能过多不知几个礼拜就有喜讯。到时我呢铺我唔买头马嘅。 最衰就呢件冇开咪，如果咪佢又讲下，佢又喺梦里面见到曾志豪。 我惊佢打嚟澄清，佢我老婆系唔会帮你戴口罩嘅， 咁应该系唔会嘅， 系冇错冇错。 谁寂寂寞寞地望窗，人落落寞寞在梦想，还日日夜夜退后中摸索。是这种感觉，常静静默默是目光，人浪浪漫漫在幻想，还逐渐不懂得反抗，就是这种感觉，这电子章。记下浓情热烫，快乐或痛伤，一些一点，只想我可以共你讲，再次感激，有缘同路遇上，爱念在每天堆积心底，只等这一季为你好，终于成座。静静默默是目光，人浪 梦慢慢在幻想，还逐渐逐渐不懂得反抗，就是这种感觉，这片纸张记下浓情热烫，快乐或痛伤，一些一点，只想我可以跟你讲，再次感激，有缘同路遇上，爱念在每天堆积心底，只等这一季，为你可终于成狂。记下浓情热烫，快乐或痛伤，一些一点，只想我可以共你讲，再次感激，有缘同路遇上，爱念在每天堆积心底，只等这一季，为你可终于成狂。 贵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头先有爱情盛放的季节啊，郑伊健吓，你未开麦啊？ 唔系，我知啊，嗰个大风一阵。 哦，冇，有啲人实在太过感受， 大风 我真系好难顶住两个拍档，佢哋两个咧热到咧，几乎吓大汗揼细汗，变咗蒙古人咁样。 系啊， 然后就系咁开风扇。 冇办法，室内有先锋，我哋啲有先锋。 你真系夸张， 先锋都重要噶。 哎呀， 先锋重要，先锋重要，真系。喂，头先咧讲开呢啲 artist 咧。咁啊，其實鄭健咧之前仲有個身份嘅， 係啊乜嘢咧？ 佢咪就係、是、應該差唔多第一代咧，同阿 Sa 咧一齊宣傳咧、啊嗯，要打呢、這、一個叫做咩 HVPN。 唔知 HPV 个子宫颈癌疫苗嗰、那个 系 啦，咁啊当时一男一女系啊，咁啊换咗好多代噶啦，咁因为即系佢系元祖嚟啦，咁、 嗯、 啊后来好似啊而家最新个系边个嚟嘅咧？ 而家系姜涛嘛， 系咯， 系 咯， 系啦，就姜涛，因为我都想话咧，即系嗰个成全啊。可能我听日发梦就会见到姜 B 噶啦，应该 系就邀请你去啦，系咪？ 系啦，佢同我讲，喂，我都打咗针啦。 我哋一个，我哋系一群嚟噶啦， 系啊， 有啲 meeting 噶啦，我哋可以去咩六人、十二人啦。 六人、十二人，唔系佢打咗第一针啫。 哦，系啊， 佢未打晒两针。 你讲紧系打子宫颈？ 唔系， 我老婆就 系 我初恋情人，我都要打嘅。 系 边 样先？ 嗰个就系佢嘅广告，但系而家阿豪仔而家想讲现 实生活入面咧， 现实生活啊，因为咧之前大家咧已经掠咗好耐咧，就话可唔可以揾？啲年青偶像幫手打打針，咁如果有人肯踏出呢一步咧，佢覺得呢個代言嘅效果就會好強啦。 因為成日都係話偶像咧就可以帶領一啲潮流啊，帶領一啲fans 啊嚇。 係啦， 喂，其實佢有1000個 fans， 有十分一啊，都一百個咯，係咪先？ 咁好可惜就係、是，電台栽培得我哋唔夠好。係 啦， 係啊， 即係呢個打針代言，呢個打針代言人， 年青偶像， 你真係好失敗。 我連自己啲 friend 都到唔到啊！不如咁、哦，我打咗針咯，哇！跟住俾人笑到我面黃啫，只 係啩， 係冇人理我真係。 唔係啊，我哋冇笑你啊， 係 啊，冇錯， 我哋好支持你。我想問下咧，有冇邊位聽眾咧係因為曾志豪打咗針，所以你哋走咗去打針？不如講下分享下。 我諗真係冇人夠咁型喎， 唔係 仲衰過話咧，要等下午茶咧攞優惠咧，即係要 問調翻轉啊， 唔係咯，知道佢打就更加唔 打 啦，係啦，嗱，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姜涛都话佢打咗啦，因为咧Mila 嘅成员姜涛咧喺五号嘅时候咧，佢就麦花臣参加个表演，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同记者讲啦，佢话我早排就放咗假，亦都趁住放假呢个空档接种咗新冠疫苗。 名稱咧未有感受到副作用。 哦，打第一針啊，個個都係噶啦。 唔係啊，有啲人已經有啲反應噶啦，算係即係所以呢個係其中一種嘅。 佢後生啦，年輕啦，係咪啊？廿松啲歲， 廿歲 啫， 廿零啫嘛。哦，但又唔啱喎。你知唔知越係後生嗰啲咧，都話反應係越勁噶咯，有陣時。 哦， 係啊。你知唔知嗱？呢個所以 血氣方剛。 唔係啊，佢哋話點解咧打完針有副作用咧？即係唔好講話面癱嗰只啊，即係如果你話發燒嗰啲啦，咁佢哋講就係話，因為佢激活啊。激活就 active 肥咗咧，你體內嘅免疫系統啦，咁所以咧佢哋 自己同自己打 係啦，所以佢哋嗰陣時有個講法咧就話， 因為年紀大啲，因為佢嘅免疫力咧比較弱，即係嗰個自然比例 冇乜反應，係啦， 撐好耐先醒啊， 係啊， 唔係即係可能就係唔夠咧， 你激活到啲咩啫？ 所以反應都哦，係 啊， 年紀即係可能過五年過五十嗰啲，可能就真係可能反應冇咁大。 係啊，所以嗰陣時咧有啲朋友咧，佢哋嗰啲講法咧就係話，你有反應大咧，其實佢恭喜。你噶，即系佢， 即系你年轻， 系啦，嗱，都系嗰句， 同埋 work 系嘛， 唔系讲紧啲反应咧，就系你又要晕啊，又跌啊，嗰只系，如果你话你发烧啊、攰啊、软奶奶嗰啲咧，佢话喂。正喎，因為佢話咧係你體內嘅免疫力咧激活得好勁。 哇！你直 佢直情好有反應，哇！要打五日五夜仗先得嘅。 你打完針之後，你瞓咗一日喎，咁即係話你都嚇？ 係啦，我 都 算 年輕， 我都算年輕啊。 咁我哋呢度三個，你係最年輕。 係啦，咁如果佢話有啲人咧打完支針咧，佢話其實冇乜太大反應咧，又唔一定係差嘅。但佢個講法就係話啊，似乎你體內嗰個免疫嗰個即係反應咧就唔係特別強烈咁樣 咯。聽到咧一個咧即係朋友嘅。喺度講話一個外國人打咧，佢瞓咗七日啦。 七日， 即係佢攰咗七日。 你個外國人叫做水公主？ 唔係啊，真係啊。咁佢就話佢年紀可能係四廿零歲啦，咁樣。 乘機攞假嘅喎，真 係。我唔知啊。 佢第一針定第二針啊？ 第二針。 運動員嚟㗎。 唔係啊，一個生意人啊，係啊。咁所以就佢四廿幾歲咯，同阿杜你一樣啫嘛。 咁如果佢貼嗰個招紙，就唔係東主又起㗎咯喎。係 啊。 東主有針，唔係東主有反應。 係啦。 請假七天喎， 大反應七日啊。 係啊，咁而家姜 B 就話佢。打完針啦，但佢就話冇乜反應嘅，咁咧亦都有透露咧，就話點解佢要打針啊？佢話咧，因為咧要為咗家人着想，咁咧亦都配合公司嘅安排啦，因為稍後咧可能佢需要離港工作啊， 咁啊係。变咗佢啊出埠啊嗰啲就会方便啲。 系啦，嗱，但系咧，即系你有冇发现个玄机系咩咧？起码咧，我头先揾咗两三份报纸， 透露打边只针。 冇错啦，嗱，我头先望一望两三个报纸嘅访问啦，都冇特别透露咧，就系话究竟佢打咗即系边一只针嘅。系啦，嗱，咁但你觉得呢个系有好处定系？ 其实佢一讲打边只针，你总有题目可以做噶。佢打呢一個 BeyondTech， 你又可以講一扎嘢；佢打科興，你又可以講一扎嘢。 係啦，所以唔講我都覺得啱嘅。係 咪寧願唔講啊？ 喂， 但係你諗下，你咧即係我哋平時你連食個自助餐啊，你都會好想知道。喂，有個名人話佢去食咗個餐廳，你都好想八下咧。喂，中餐定西餐啊？一星定兩星啊？銅鑼灣定係長沙灣啊？你都好想知喎，即係跟住佢去食嘅。 咁但係問題係佢而家 呢一件事唔係咯， 今次唔同， 係啦， 呢件事唔係咯 嚇。打咗針，佢真係支持咗呢件事，即係話俾你聽嗱，即係我打咗啦，唔好理佢打咩針啦，總之都係一個喂， 太多 新聞啦。 世界上太多別有用心嘅人。 唔係咁，咪同以前啲代言咧好唔同咧。你諗下以前啲代言咧係大張旗鼓噶嘛， 咁而家唔係產品。销售啊嘛， 唔系你谂下之前咧政府佢哋打针嘅时候咧，系真系拍晒硬照啊、影片啊、卷起衫袖啊，我哋今次就见唔到咧阿姜 B 露出佢麒麟臂嘅嗰一幕啦，又冇咗嗰一幕咧，即系好似啲演员咁样啦，紧唔紧张啊？ 系啊， 唔紧张，唔紧 张， 系啊， 作为一个 artist 点 啊？你而家感觉舒唔舒服啊？好精神啊！嗱，冇晒呢啲画面， 即系自己上载一张图片上去啲 IG 啊，或者咩社交平台都冇。 话佢低调到一个地步咧，系直情系我俗称系事后针咁样啊！ 帮阿姜涛打针嗰个护士唔知点啊吓， 可能要签咧完全商业保密协议。喂，我怀疑真系，一系就咁样，佢就用姜涛嗰只歌嚟打嘅，人哋就蒙着嘴说爱你，佢就蒙着眼。你一阵要打针嗰人，你唔好问边个，唔准知，蒙住眼。咁但系点打针啊？你摸到大概噶啦。 同以前啲御医咧入去同娘娘板白一样咧， 记住啊， 原丝诊脉系啦，因为如果唔系咧，一定系会透露到噶嘛。我帮姜 B 打针啊，咁你系咩 center 噶？我咪就系、是、讲就知道，哇，会唔会系咁样、啊？ 你睇下，人都未讲过任何嘢，你都咁兴奋讲， 好兴奋啊！ 如果讲咗话打边针仲得了嘅， 唔系，咁啊更加高兴咯。跟住另外一支针就要揾另外一个偶像出嚟， 系边个？ 即系大家要互相吹谷啊嘛。 系啱啊。 个世界要分胜负加把劲，你当我太理性，我要拼了每一刻才清醒。练习三分全球抢板，沉迷于争胜，却要你扩大心理阴影。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如满长久，想上赢多荒谬，现在我心只有和轮后那生死斗，真的很想把你叫来赢了为我拍手，我是一早摆到你在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太孤单当我的女朋友，难道我不内疚？我也试过泄气，跌进了困境那日，多得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17岁女学生日前确诊新型肺炎，带有在英国发现的 Alpha 变异病毒株。她的妈妈和家姐分别确诊和初步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涉及有输入个案从检疫酒店走漏入社区，当局可以考虑为近3-4个星期从高风险地区抵港并完成检疫的人士进行回顾式追踪，同步为他们验抗体和强制病毒检测，当中如果发现有人抗体呈阳性，反映有个案走漏，再检视患者和17岁女学生家庭的病毒基因排序是否有关系。何柏良又认为应该在入境和检疫期的尾声进行抗体测试，相信病毒走漏到社区的机会可大幅减低，否则即使再延长抵港人士的检疫期都难以预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涉及 N501Y 变异病毒株的一名17岁女学生基因排序分析确认病毒株属于 Alpha 变异病毒株，即是俗称英国变异病毒。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女患者对比本港早前确诊的变种病毒个案，有10多个基因突变，基本上可以否定由之前的患者直接传播，有机会由新的输入个案走漏入社区，导致有本地感染。萧杰恒说，现时处于关键时刻，期望可以尽快找出一名17岁女患者的感染源头和进行堵截。他又说，广东省现时出现爆发，建议当局审视回港已计划的安排。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在明报撰文表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支联会只有解散或取缔两个选择，即使删除结束一党专政一个口号，都不可能改变支联会颠覆组织的性质。卢文端说，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每一句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基本制度的之实，从成立开始就违反一国两制原则和国家宪法的规定。他认为执法机构现时的取态是对支联会既往不咎， 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相信支联会内的泛民人士会平安无事，但假如等到执法机构依法取缔，他们将有可能面临追责问题，实际后果就很难预计。南韩新增4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6日回落至500宗以下，相信同周末检测量减少有关，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144,000宗，新增一宗死亡个案，累计1974名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南韩全国近期接连出现公众设施感染个案，扩散趋势随时有可能再次加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9点，跌196点，成交金额63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9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6点，跌2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美团301蚊跌个二，腾讯控股605蚊跌6.5，阿里巴巴211.4升个二，小米集团28.5跌1.05，友邦保险97.5跌9毫，比亚迪股份192蚊升1毫，吉利汽车21.5跌7.5，碧桂园服务76.95升5毫，盈富基金29.06跌0.8，信义光能12.92跌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7，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加元1.209，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05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7,49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87美元，卖出1,88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渣华道去返鲗鱼涌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挤塞，车龙排返上去东区走廊，近住北角码头。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就车多，车龙排到去九龙货仓。咁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中屋村，后少少近住丹桂村路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就去到大道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天水围天影路是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和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很好啦。性格能力人人不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是他有兴趣。你看，自从参加了朗诵比赛，他整个人自信了啊。 那又是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嗱，嗰個嚴重過敏反應咧，你登記想打針嘅時候，你已經要申報。如果你真係以往對啲疫苗或者藥物有嚴重過敏反應咧，佢已經即時係截咗你。你可以去睇過敏科醫生，搞清楚你適唔適合打。咁相反啦，如果你冇啲嚴重過敏反應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咧，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咧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風騷快活人有口難言第一個字，春夏秋冬係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是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嘛，是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是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是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诶，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好啦好啦，究竟啊呢、這个系咪叫做弹弓手呢？就终于俾个弹弓手呢就弹返转头呢。即系如果你细个玩游戏呢，你射橡筋呢，喺度射弹叉咁样呢，哎呀一弹有阵时你会唔想弹中自己块面㗎嘛。嗱呢啲就叫做呢个回撞力度惊人啦。咁而家呢有咩叫回撞力度惊人呢？冇，咪就真系呢一个广东省回港二弹弓手事件呢有呢个下集囉。点解有下集呢？因为最近呢真系惨啦。即系除咗我哋咧，即系应该都会有一个即系变种病毒咧喺社区出现之外咧，即系香港啦吓。咁啊，其实咧喺我哋隔篱嘅内地咧，广州啊同埋深圳咧，佢哋呢轮都阴功啊。佢哋咧嗰个即系疫症咧都几犀利。咁啊，不停咧听到咧就话有广州咧就话又要即系封咗边条村啦。咁啊，深圳咧亦都有好多地方咧就中个招嘅。咁啊，所以如果数一数嘅话咧，广州嘅荔湾啦、海珠啦、越秀啦、番禺区啦、南沙区啦，都纳入咗咧呢个中或高等级嘅风险地区啦。深圳市嘅龙岗咧、盐田咧，亦都有部分咧划成呢一个中或者高风险地区。咁换言之咧，如果系抵港当天同埋之前14日咧，曾经逗留头先讲嗰啲区域嘅香港居民咧，咁啊，其实佢哋就唔会按呢个回港二咧，可以得到豁免强制检疫咧就入境香港噶。佢哋都系要有14日嘅家居检疫噶。嗱，其实呢个措施系好正常嘅，因为当上面咧有呢个风险嘅时候咧，咁你梗系唔可以再回港二啦，系咪？你都要检测啦。咁但系点解话呢个弹弓手咧？大家都记得啦，即系早排啫嘛。咁广州咧有第一单嘅即系个案咧就出现嘅时候咧，其实本来咧即系系荔湾区啊。咁嗰陣時咧，其實衛生防護中心咧就將廣東省咧係將呢個省咧就列作咧呢個中風險嘅地區，咁啊就令到裏邊嘅人咧就唔可以用呢個回港二咧就豁免檢疫嘅。嗱當時咧佢哋就俾好多嘅即係建制派人士咧就關心。哎，我哋用啲字眼好小心嘅，就关心表示咧就难以理解吓、啊，认为咧如果只系一个个案咧就搞到成个省都出事咧嘅话咧，咁仲得了嘅？仲学咩人搞旅游气泡啊？又话咧其他地方咧就做得好好啊咁样。嗱、啊，其实当日咧就已经即系出咗一次弹弓手啦，因为咧嗰阵时政府改咧就好，我哋就唔系用成个省啦，我哋将佢划分，就话咧如果咧系边一个地方发生咩事咧，就精准度啊，去到咧佢嗰栋大厦。系啦，佢嗰栋大楼咧，净系嗰几笪地方先有啫。譬如你话咧，丰收大楼咧出现咗事情咧，可能就系丰收大楼一号、二号、三号咧，呢三笪地方嘅人咧就唔可以回港而，其他就得。其实嗰阵时已经有人好奇怪，真系就话：喂，你喺一个地方有一单个案，佢唔会系自己天跌落嚟噶嘛？佢一定系有可能吓，就会即系已经系潜藏咗。咁你跟住落嚟咧，第一个可能系一个先声嚟嘅啫，可能你其他人咧就会陆陆续续系好唔好彩咧，系会咁样陆续出现嘅。即系我谂我哋以往都见到好多噶啦，香港譬如话咧有一单走漏咗嘅，有一单咁大把即系本地感染嘅个案咧。 你就知道唔会淨係得一单囉，一定可能就係有四五六个，因为佢会有屋企人啊，佢会有啲社交嘅圈子㗎嘛。咁其实你话今次算唔算都係同一件事呢？嗱，所以佢而家又改喇，佢就话冇嘢啦冇嘢啦，唔好再跟呢个大楼啦，小区佢个风险呢就划大啲，佢就话用小区嚟划分。嗱，咁又唔同喇，因为个意思呢即係话，如果譬如话又讲风骚大楼啦，咁呢佢就唔係只係计我哋广播度啦，佢就会计呢可能係有机会係九龙塘呢一个范围啦，又或者真係如果你睇呢个小区点划啦，即係细嘅就成个广播度，大嘅可能就九龙塘。咁呢其实佢个范围呢又再大返啲啦，因为我都估到呢，如果你仲要细到咁嘅话，咁唔通真係话哦风骚大楼嘅三楼呢就冇得回港二，二楼仲有得回港二，咁都唔得㗎嘛。而且呢今次呢亦都有啲灵活嘅措施㗎。因为呢卫生防护中心呢就话啦，佢今次呢唔会再硬性呢跟随呢、這个即係卫健委嘅嗰个名单呢嗰、那个准则呢就去定呢一个风险。其实呢我都真係觉得你就交返俾一啲即係疫情呢佢哋自己个科学嘅理据去检查呢就最好㗎。即係其实当啲医生佢哋都话喂有原因嘅，咁样去即係提升风险呢唔係即係平无白端嘅。咁何不就真係将疫情交返俾疫情，我哋呢就真係自己小心啲，唔好呢就搞到又有弹弓手囉。好啦，而家呢介绍条片俾你睇下呢，大家都想知道啦，咁究竟啊即係喺而家广州里面呢佢哋封村个情况呢係去到咩地步呢？譬如呢度呢有一条片呢，佢就叫做九哥爱旅游啊，佢就话啦，市民深夜步行穿过珠江隧道，芳村隧道呢都封闭啦，呢、這个已经系佢哋呢封村第八日，究竟广州街头嘅实况会点样，咁等大家呢都要关心下内地嘅情况多少少啦。呢位拍档啊，真系吓，上有男下有男啊，唔系男啊，话佢呢个衬咧，即系嗰啲叫做咩 navy blue 又唔系，直情系嗰啲咧替范尼男啊，哇，几有型啊， 咁犀利啊， 系啊， 替范尼男， 替范尼男啊， 佢咪真系每次咧着衫都系着一套嘅， 都系都系， 好有型啊，我都系觉得咧，佢同阿左一样啊，屋企系有红橙黄绿车男子唔同组合， 但系你明唔明咩叫替范尼男啊？即系替你觉得烦啊，你咁样着衫我替你觉得烦啊，情真棒。 烦唔烦呢啲咧，就人哋本人会知啦。你觉得烦嘅，人哋觉得享受咧，各人有不同嘅需要噶嘛。By the way， 讲翻我呢只系叫 Baby Blue。 你边分 Baby 啊？而家 你理得我啊？ 喂，同埋补一句先，头先有几个听众咧，佢话喂唔系，佢话姜 B 同记者讲咗打 Beyond Tag。 哦，系咩？ 但我未睇到， okay， 真系。 好啊， 我哋再追踪下呢个资讯吓。 多谢听众资讯。 好啦，即系听众好犀利噶吓，但系听众嘅资讯我哋都要查下，听众唔系万能啊。好啦，我又睇下呢一个咧，系内地头先咧，阿豪仔又讲到喺广州方面系嘛，广州系啦，嗰啲咩又小区又要点样高风险唔高风险，哇，大家咧就好关注，咁所以咧亦都咧翻到去广州嗰度咧就睇下，哇，原来佢哋喺呢一个嘅疫情之下，仲有一班嘅人士咧系特别今日开始咧系更备受关注，佢哋就系内地嘅高考生啦，因为今日咧开始咗就系内地嘅高考啦。啊，向来咧都知道咧，就系全国嘅高考咧都系好紧张嘅啲考生吓。咁啊，今年咧就全国总共有成咧系超过1000万人咧就系报考嘅，系10078万人。咁就今日咧开考嘅会系语文同埋数学科嘅。咁听日咧就话会考呢个文科或者系理科综合以及咧系外语咁讲。好啦，咁啊讲到喺疫情之下去考试啊。我哋咧香港嘅 DSE 考生咧就有經驗啦，咁喺內地廣州啦，近排又話多咗一啲嘅個案嘅話，佢哋點樣做嘅咧？原來話咧近日出現啊本土疫情嘅廣州咧，當局咧加強咗呢個考場嘅防疫工作，咁啊要求咧喺高風險地區同埋咧封閉管理區域內嘅考生咧，就需要乘坐啊係專用車嚟到接送。去往返呢一个住所同埋考场嘅，咦？咁其实都唔错喎，有车专车接送。咁啊，并且咧就禁止离开有关地区或者系区域嘅。 咁而廣州市招考辦方面呢，啊，即係相當於我哋香港嗰個考評局㗎嘛，咁就呼籲啲家長做乜嘢呢，唔好去到考場門口嗰度聚集啊，即係唔好諗住呢去湊返個細路返去啊，或者係去等佢哋啊咁。咁啊，有啊住宿條件嘅中學咧，考生咧應該係統一喺校內住宿啦，即係唔使翻屋企，直至到呢個高考結束嘅。咁而其餘嘅考生咧，亦應該要避免咧就去到人群聚集嘅場所，以減少咧係在外就餐添。嗱，聽落咧，似乎就廣州嗰方面咧，對於啲考生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去應呢個高考咧，都做咗唔少嘅功夫啊嚇。咁啊，希望啲考生咧，當然咧就會啊因此就专心啲去考啦。咁但系你话啊，我哋香港人啊，考试啊都考呢个 DSE 啊，你啊内地考呢个高考，咁其实系咪都系各有各嘅难度嘅啫？定系还是我哋都可以答得到佢哋高考嘅题目咧？啊，竟然咧有一啲嘅朋友咧都真系攞嚟咧去挑战一下。嗱，呢个 channel 咧叫做咧香港曾小妹，咁佢入边咧有一条嘅短片咧就话系挑战大陆高考卷啊！数学加英文嘅，咁已经系咧一年前嘅事嚟噶啦，上载翻。咁佢哋喺呢条短片入边咧，就旧年上载嘅时候咧，佢哋就应攞嚟做测试嘅咧，就系攞2019年嘅高考真的试卷啦吓，攞真嗰份试卷，咁就咧有两位嘅旧考生咧就系实测呢一份卷嘅，两位旧考生咧就并非考高考嘅，佢哋两位咧分别就一个考香港嘅 A level， 一个咧就考过香港嘅 DSE， 两位嘅朋友就分别咧走去做咧2019年咧高考嘅数学同埋英文嘅试题，咁但系咧，佢哋就话时间关系啦，佢哋就用咧挑战难度啦，用十分钟嘅时间就睇下咧就做到几多题嘅。咁啊，过程入面咧，就两位旧考生似乎咧对于高考试题嘅题型啊，都感到好陌生，同埋咧睇唔系好明喎。咁实情咧，分分钟佢哋其实系识得嗰啲嘅数学题咧系点做嘅，只不过咧内地高考嗰个嘅数学题啊，用嘅文字呈现或者个形式咧，就同香港咧嗰个语言咧好唔同啊。咁所以咧睇极都睇唔明咁样，实情佢哋识做嘅。咁啊，真系所谓嘅各处乡村就各处例啊，同样。都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但是考试的形式就各有不同，也都可以说各具特色啦。最重要呢，其实真是透过这些考试可以真的考得起，或者是让我们可以分辨到各地的精英啊。咁所以咧，既然今日開始咗呢個內地全國嘅高考啦，大家都係辛苦嘅啦，啲同學嚇喺度咧，彭仔就俾五個大大力嘅 emoji 咧，就俾咧正在面對高考嘅全國考生加油！哇，考試呢家嘢我自己就好驚嘅，唔知阿桂花田，你做呢個學生嘅時候，對於考試又會唔會恐懼啦？ 梗系恐惧啦！有边个学生面对考试唔恐惧，好中意考试啊？我一生出嚟咧就系啦，我中意考试嘅咧。嗱，端午节啊，将至啦，咁啊喺街市、超市咧已经咧有红当当嘅荔枝米啦，系咪？你哋食咗未咧？嗱，我咧就食咗呢只新鲜树摘落嚟嘅荔枝啦，啊，系我一位 Auntie 咧，佢专登咧喺粉岭攞出嚟俾我嘅。哇，虽然咧佢唔系什么出名嘅糯米糍啊、桂味啊，但系喺新鲜喺树上面摘落嚟即日食嗰种香甜咧，又真系唔同食法嘅。啊，不过咧啊，食多几粒咧。真系都几容易条脷肿咗，好容易咬真你啊！今年咧荔枝系丰收噶，所以咧价钱咧就比较平啊！譬如嗰啲妃子笑啊，或者白蜡咧，佢话今年咧都系比往年平咗嘅。咁啊，荔枝虽然咧平啦，但系咧千祈唔好因为贪平而食太多啊！佢真系外表斯文，其实内里有两种功能啊！系啊，天然化学物质咧喺度咧系就喺荔枝里边咧，未熟嘅荔枝咧就更加高嘅。咁而呢啲物质咧就会点啊？抑制人体 会产生呢个葡萄糖啊，咁啊有机会咧令到你会出现咧抽搐啦、昏迷啦，甚至会啊严重嘅会有死亡啊吓。小朋友咧就唔可以当零食咁样啦。哎呀，你放学翻嚟我就俾你食几粒啦咁。嗱空咁即系叫做空肚啦，空肚食啊系唔好嘅。咁点先 OK 啊？咁嗱。大人咧每日咧食十粒就 OK 啦，小朋友咧佢咧就唔好超过五粒啦。咁啊记得唔好空肚食，尤其是有糖尿病嘅朋友啊吓，为免咧嗰个血糖指数咧阿糖系嗰个阿廖咁样，咁就波幅波动太大啊，尽量就少食。咁但系咧就每次咧去买咧都会系断磅买，你好少我咧即讲紧咧唔该俾10蚊-20蚊我唔得噶嘛，咁跟住咧。好多时都系咧，买一磅或者系两磅起计咧咁，但系你买咁多又唔可以食咁多，咁啲荔枝唔襟摆噶嘛？你有冇食过？好多时买翻嚟第二日就已经变晒窿啊！系啊，佢有句咁嘅嘢嘅就系话咧，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四日色香味冇晒呢啲咁嘅口号啊！咁咧，咁点样啊？咁就要咁样嘥晒啦，点先可以 keep 得？多几日啊！今日就分享咧美食啊、美食采味啊嘅 channel 啊，咁佢嘅题目就系话啦，荔枝壳系个宝嚟嘅，千祈唔好掉咗佢，放喺个煲度煲一煲咧，作用咧真系咧好犀利啊！可惜好少人知道。嗱，片主咧除咗咧影晒啊点样啊即系。煮呢个荔枝壳之外咧，仲教埋点样处理荔枝咧，可以预防佢会变黑、哦。嗱、啊，当然啦，咁啊煲嗰啲荔枝壳嘅时候，嗰、那个作用系咪真系有效咧？大家就大家自己谂下啦。唔系真系话样样嘢，佢话咩就咩啦吓。咁 啊希望大家唔好再食到一啲黑荔枝咧。我会俾咩咧？我会俾三个舐舐你，荔枝真系好好味啊！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伤。 丰收快活人，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肥妹仔早晨，你 Crazy Line 啊！早晨 ，Crazy Line， 收音机。 早晨，肥妹仔早晨，收音机。早晨，屋企嘅同学。 系啊，我今日咧想讲一个成语咧，我谂大家都听咗好多次嘅，不过唔知咧你唔理解咧，佢个古仔咧系点样嚟嘅？ 等等嗰句成语咧就系话，哦，你呢啲就叫做只许州官 风水方法， 不许百姓 点火 点灯 点灯，好嘢！我哋两位同学咧合力啊，系啦，不许不许你食点心。请问你咩意思啊？你知唔知呢个古仔？ 我唔记得几次咯，不过即系话人哋，哦，你自己放火就得，我就点眼灯就唔得咯。 系啊，佢做啲严重嘅嘢又得，我做少少事又唔得。 系啦，咁究竟点解会有个官想放火嘅？ 通知啲人想通风报信啦、 啊。系啦， 系啊， 系啊。 点解会 用烟啊？ 系啊， 点解佢可以点火咧？咁样？ 因为佢系官。是不是啊？那些官叔叔很大个。 原来呢其实他就不是真的要放火的。就话说这个呢在以前啊、他说呢在这个即宋朝呢有个州官呢，那么他的品级呢大概就五品官啦、啊。即算不算呢，如果用呢香港那些俗语呢，算不算是那些什么 D5 那些呢？ 不知 道。总之他是五品官啦。咁咧，嗰个官咧就叫田登，佢个名字姓田，叫阿登。 系啊，妈咪啊， 你就唔系。 我妈咪 田 登咪叫田登咯。 系啊，咁啊，佢咧佢个登字咧，因为以前古代咧有忌讳噶、哦。 系。 咁咪话咧，如果有啲大人物咧，通常以前就皇帝啦，就话你唔准咧讲我名字出嚟，要避开我名字。咁于是乎咧，佢就话啦，嗱，本官个名字叫田登。 啊。 老百姓如果你要点灯咧？是不准叫的，不准讲个灯字的、 哦、 你喜欢点乜都得，不过不准点灯。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实咧就啲人就好惨咗。佢话吓咁点啊？点样避开又唔讲得个灯字？ 点 点火？ 系啦，好啦，点知咧就去到正月十五咧就元宵节。 系啊， 咁咧佢哋本来咧就有多花灯噶嘛。 系啊， 咁咧佢哋政府咧嗰啲州政府咧本来就要写咧就话我哋咧会依例咧就会俾你有三日咧就点灯嘅日子嘅。 哦， 咁但系唔讲得个灯字， 咁咪画公仔啊？ 咁佢就谂啦，唉，算啦。避一避啦，但又想话俾人知嗰度有嘢睇，佢就啦，本周依例放火三日， 哦， 系啦，本来 俾人误会 嘅，系啊，佢话有啲人咧以为话唔系嘛，你哋个官想烧我哋烧三日啦咁样，跟住啲人见到就嬲啦，啲老百姓就话咩世道啊，竟然有人咩只许州官就放火。 哦， 就不许百姓点灯， 原来就系咁解，咁又有意思讲得通个古仔。 咁你就明白佢唔系真系想放火，不过佢激到你百鬼火， 裁决提出上诉。上诉庭今年三月裁定共同犯罪计划原则适用于非法集结同暴动罪，即使不在现场，但有份协助有关罪行，例如要佢监视场面同收集物资等，亦都需要负上同样罪责。脱罪的其中一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今日批出终审法院上诉许可。判词指出，申请一方提出两项法律问题，上诉庭认为有关问题都对未来检控非法集结同暴动罪影响深远，议题涉及具有重大而广泛重要性的法律观点，所以批出终审终院上诉许可。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29点，跌188点，成交金额7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0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5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美团300.6跌个六，腾讯控股604.5跌7蚊，小米集团28.2跌1.35，阿里巴巴210.8升6毫，友邦保险97.1跌8.5。比亚迪股份192.3升4毫，吉利汽车21.3跌9.5，盈富基金29.05跌0.6，碧桂园服务77.05升6毫，信义光能12.86跌2.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7，英镑10.971，瑞士法郎8.625，澳元6.001，加元6.419，新西兰元5.593，欧元9.437。

而家佢哋两个出街冇性啊嘛，所以我成日都要耷低头望住佢哋跑去边。 你拖住佢嘅时候，其实个距离高诶，即系高低个距离大唔大啊？ 哦，都 OK 噶，大咯，OK 大噶 ，OK 长。嗰咁佢哋吊手咯，佢哋即系小朋友要举高手咯。 好在我只手都长，我只手亦都揈得高。不过总之你冇办法，都系要望住佢咯。手机我就 你总有唔系拖住细蚊仔成日自己出街去嘅时间。 我小望喎，小望喎。 咁好喎， 系啊，我都。都系算系行路就少揸住个手机嚟到揿揿揿。 点解咧？点解会冇呢个咁嘅坏习惯咁好咧？ 我哋 难得噶噃。 但如果坐低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就多数会拎出嚟。 搭车会嘅，因为咧我而家行街咧，通常唔系睇嗰啲 Facebook 啊，我通常系听咧唔同嗰啲 YouTube channel 咧，咁你就唔使喺度望住个 mon 咯，咁你就喺度听听听听听听， 就可以只眼就真系望 啦。解放咗只眼啊！虽然都系用紧个电话。不过唔使望住佢， 咁啊系啊，真系争好远啊嗬！但系你其实咧，即系条街道咧，你就算乜嘢地方都好啦，就算你喺 office 都好啦，都会见到啲同事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出面街嘅人咧，就揸住嘅机一揿揿揿咧，中文街咁样噶。 厕所都有啦，我都话男厕我见过几次，因为我自己都有试过。 点啊？即系 实在太过唔想望离开个荧光幕，你直情系将佢摆喺 Vivi 个兜上面贴 住， 然后一路望一路望一路，你只手又把持住。自己的重要地方，然后就继续望紧个 screen，几犀利！ 分心啊！我系惊嗰个手机线落， 我都觉得系啊， 线落嚟跌落个兜度几核突啦！ 我后来都见到有人系咁样单手操控嘅时候咧，我都感到匪夷所思，真系。 唔系，但系问题系咧，你去 Vivi 嘅时候咧，个动作你已经入咗脑噶啦嘛，我都系嗰个动作啦，行过去咁样，即系大概位置 都系咁样，系啦。 所以 行礼如仪啊，我话交功课惯咗。 唔系，但系咧，即系我讲喺条街度啦吓，有啲人如果系咁嘅话咧，就抵有啲叫抵。佢啦，如果系 Vivi 都要去睇电话噶嘛，但喺条街度好多时咧，你系冇嗱，你两个好，我都唔睇嘅，我都即系有阵时啦，可能会就我即系见到咧眼前方圆啊，可能系100米嘅，我都冇人嘅， 系 咁我就会 一条大路， 系啦，咁我都会去望下嘅，因为我知道前面冇人。 你睇衰嘢喎。要附近冇嘢先咁睇， 系 附近冇人可以睇， 都系咁， 都系大家有 message 佢哋 ，OK， 系啦，好尽责嘅我哋系咪？系啦，咁啊，但系咧好多时都有好多人咧就唔理三七廿一做嗰啲咩，都系低头做一个揿揿揿，成日喺度碰撞啊咁样，即系唔系撞人啊，撞啲硬物。 咁我好彩，我又未试，我冇乜点记忆中咧，冇乜点试过咧喺街上边咧，系因为对方系低头族而我被撞到啊。 系啊， 我冇试过。 我咧通常咧好多时，因为我唔揸手机望啊嘛，我见到佢咧，佢系耷低头。 你特登撞埋佢噶？ 我系唔会让佢路嘅，好似衰。 你真衰呢个人啊！ 系等佢撞埋。 系啊，然后装 I 飞嚟咁样。 唔系我又冇后着吓， 碰瓷狼啊！ 我 件内衣俾你碰一碰，我烂咗啦。 哎哟， 皮嗰件衫嘅俾我啊！ 我只系想俾佢一个叫做提醒啦。喂， 咩提醒啊？ 前面有人啊，你唔可以咁样耷低头啊！我 咁前面有个坑，你会唔会劝佢啊？你都唔提佢，有佢啲，有佢啲，佢个仔想提，有佢，有佢啲。 你真系谂住用自己牺牲自己喎，真系。 唔系，佢唔系 边个牺牲边个？ 有个教训，你咁讲吓。 唔系，好多时咧好得意嘅啲人咧。 你觉得好得意啊？ 唔系啊，我冇一次俾人撞到嘅，只系咧，我讲紧咧，佢去到 自动弹开。 系啊，佢真系会自动。 因为你明唔明点解啊？ 一个障碍物。 你耷低头嘅时候咧，你嘅眼尾你会睄都有鞋尖喺你前面出现噶嘛？ 系啦，系啦， 咁佢就会自己都会停。 还是唔系用个视觉啊？佢用嗅觉，哇！依闻到，哇！依前面有呢啲嘢， 戴咗口罩闻到嘢 啦，可能用体感啦，即系我哋啲毛孔啊 ，feel 到咦，嗰边热热地， 系 开咗， 系 啦。咁而家点啊？ 如果有个新科技系可以帮到你，哇！喂，其实唔使担心啦，你照行。冇 照 耷 低头啦， 照 耷 低头，照睇你嘅，要打你嘅稿，要去听你嘅嘢，咁样都唔怕撞到人，或者唔怕撞到墙，唔怕撞到树，唔怕撞到猫猫狗狗等等嘅嘢。 好啊， 咁 又 你制唔制？ 用唔用啊？ 系用唔用？ 咁我都唔会用，因为我都唔系成日要咁样揿，我个习惯唔系咁啊嘛。 但如果多咗呢个仪器嘅时候，你咪可以咯。 佢好似系咪嗰啲自动驾驶系统嗰啲咩？即系前面一有唔系导航啊，系啦，可能响警号同埋会刹制。 不过你要带住佢嘅，因为咧系啦，你唔 即系好似红外线嗰啲探测啫，系嘛？ 系咪你整头发嗰啲啊？ 伊朗神 三只眼 系啦，三只眼制唔制？ 第三只眼 咁啊？点贴喺个额头度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好傻咯个样。 其实都几唔系，佢而家初阶，希望佢即系有啲进展啦。咁咧佢咧就好似咧有一个圆形嘅一个镜头， 有啲似我哋电脑咧，手提电脑打开之后咧，喺个有个镜头咁样啊， 个镜头 mon 啊，系啦系啦， 圆形嘅， 佢个圆形嘅镜头 mon 就几乎咧好似你个额头咁大噶啦。 其实装个 webcam 咯， 系啊， 装个 webcam 摆喺自己个头度咯。 咁咧佢喺跟住咧佢就有条电线咧就吊咗喺沿住你个头咧头壳顶咧去掂到去你嗰条颈嗰度嘅。 系。 咁即系因为佢要有感应噶嘛，话俾你听嘛。因为咧佢嗰个咧嗰个镜头咧系有感应嘅。佢话咧感应到喺你前面一两米嘅范围里面 有人 有系啦有障碍物。 佢就电你条颈。 跟住咧佢就会提啊，唔系电你条颈嘅，佢有啲提示话翻俾你听，喂前面有嘢啦咁。咁跟住咧，咁你就会知道咯咁。 哦，即系咁样嘅。 咁佢有呢个咁嘅预，即系叫做咧提醒你。系啦，有一啲咁嘅提醒你嘅时候，咁你咪哦好啦，前面有嘢我咪避咯，咁咪望一望啦。你望一望好快嘅啫嘛，望一望前面有嘢咪吞个隔篱咯。咁佢话呢个咧呢个新嘅叫做新嘅发明咧，佢话喂好大受欢迎嘅，佢希望咧迟啲可以将嗰个叫做镜头啊嗰个嘢咧，尽量好似。 再缩细啲， 缩细啲，因为实太大个， 即系微型晶片咁样 啦。有啲 卡嘅 而家个样， 梗系啦，直情好笑啦。 系啊， 咁佢嗰个阻你嘅方法会唔会就系净系提信号嘅啫？会唔会可以咧？真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啲有电流啊，扯住你条颈啊，按摩啊，或者大叫啊，有人啊， 有 收衫啊，落雨啊， 或者点电佢啊嘛？ 唔系，都几好，自定提示信号。 唔系，我觉得其实应该唔好电嗰个人啊，应该咧即刻熄咗佢部机。咁系咪先？你话你熄咗部 机， 跟熄咗佢部手机，佢咪睇唔到嘢咧？跟住咩事啊？ 唔系，但我有谂过，你熄机咧，我恐防佢会继续耷低头咧，哼部机啊！啲人通常就系见到收唔到咧，就话：，做咩部机会坏咗噶？ 佢 都系更加望住佢咁样嘅。我觉得一系就增加响安功能咯。其实会唔会考虑下咧？好似汽车咁样咧，你唔想嗌佢嘅，你不如你响安啦。你见到佢就嚟撞埋嚟咧，你啵 咁好嘈咯， 佢 即刻醒咗，系啊 系，即刻成个醒啦。 唔系嗰个人系嘛？即系喂，前面有人啦，小心碰撞，请你行隔篱先。 讲太长啦，响个安俾佢啦， 系咯， 即刻警告佢啊嘛。 有时啲新科技都系因为有啲人，哎呀，出现一啲问题，所以先有啲咁嘅科技嘅啫。希望大家 可唔可以装个俾你啊？ 低头做，我唔低头噶。 但你撞人、啊， 我系 你特登企喺度撞人、啊。 我系话俾你听，我就系嗰个预警咯、啊。 相隔遥远两极，要别去的只能加倍地爱惜。好像双手一放，虽然充满盼望，生命都吸引走一片最好地，将感情累积，别离才有价值，怀念会将生活堪与霸着了色。身在天边海角，思念不会缺席，再见为了他照更亲历，让前路越去越有方向，想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也许我的眼前还是不舍得你望见，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来让你的好想尽心底好到永远。这一曲无需软弱像叹息，不是种种改变都能通过思念，我信让我紧握过的手，十年后亦会令我温暖，想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 也许我的眼睛还是不舍得你望见心，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来让你的好想尽心底，好到永远。想将感动你的歌唱多一遍，眼前无端一闪亮带一点茫然，强忍过的话显流落于腮边，幻想好好地看清楚每一张脸，眼前灵光一闪像照片般流传，连泪眼分花都似鲜火相赞美。 眼前一亮，许志安，29度气温，相对湿度 73%， 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喂，讲到眼前一亮呢，这个呢在日前呢在内地举行一个高校的运动会呢，有位朋友就真是眼前一亮啦，在这个赛跑 裸跑 项目上。 是不是裸跑？ 如果裸跑呢都应该是会得到这个的眼前一亮的名字。 是啊， 但今次不是裸跑。 唔系攞跑， 唔系攞跑，而系有一位嘅大会嘅摄影师喺跑步比赛上， 哦， 哇，佢啊让人眼前一亮， 啊，佢快过跑手， 系 啊， 咦，但系呢之前有试过，有试过呢种， 诶，系只狗仔快过嘅啲人， 唔系啊，唔系啊，个摄影师啊，因为佢为咗追赶嗰个镜头咧，佢跑到好快咧， 系啊， 佢快过选手， 诶，同样个 事情， 佢仲要揸机喎， 系啊，仲要揸机， 同样。而家咧同樣嘅事情咧就發生多一次啦。咁咧就話説喺呢個山西嘅大同啊，有一個嘅運動會，咁咧就係出現咗咁嘅場面啊。就有短跑嘅過程入面咧，嗰個嘅攝影師咧就係揸住佢左手就揸住嗰個嘅攝影嘅器材啦。然之後咧，佢就同嗰啲嘅跑步嘅健兒咧一齊起跑，咁啊仲越跑越快，快過嗰啲嘅。所有參賽嘅人，仲要係快咗一段路咁長嘅添。 係啊，因為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咧，可能佢嘅專業影㗎啦。咁啊，即係可能當中無意中咧訓練咗佢自己出嚟都唔知啦。同埋咧，佢專業㗎嘛，佢要影住個鏡頭啊嘛。咁佢一定要喺佢走在呢個叫做跑手前 咧，一定係快喺前面啦。 係啦，你咪追佢影佢 pat pat 㗎嘛。 咁你有冇諗過呢個攝影師本身都係一個運動員咧？ 我過信啦， 咁 我係 啦。 原來係，即係去問翻呢個攝影師啊！哇，你跑得好快喎，快過嗰啲參賽者喎！啊，原來咧佢都係嗰間大學嘅四年級嘅學生，本身亦都一個運動愛好者，好中意咧跑步嘅。咁唔怪之得佢都跑得咁叻，但係真係叻到咧係一段路喎，快過嗰啲人。 有冇邀請佢參加？ 好勁！ 你參加比賽 佢因為咧喺跑嘅過程入邊咧，仲係揸住個攝影機噶嘛，咁個攝影機都成重幾多咧？5公斤，即係十幾磅。 12-18， 但佢嗰只算好啦。我见到佢个图片咧，佢唔系嗰啲大型大牛龟啊， 佢系单手可以揸住嗰啲。 佢系单手咧，类似嗰啲即系单摄咧嗰啲棍啊， 系啊， 好似自拍神棍咁样咧，算好啲噶， 系咯， 估唔到都要咁重，系啊，但佢即系，但佢又要咁，佢揦住支嘢啦，向前跑咧，又不时回头望， 系啊， 即系睇下个镜头，哦，追唔追到，追唔追到，追唔追到 咁。咁佢都要睇下佢影，即系佢虽然嗰条跑道佢影嘅，但佢都睇下前面有冇障碍物噶嘛。 好劲啊！ 一影咧就要影住镜头啦，兼且要自己又跑快，仲要望下侧边有冇人 kick。 因为咧，我最初睇呢单新闻嘅时候，我都以为我未睇条片嘅时候咧，我都以为咧嗰个嘅摄影师咧，佢因为要向影住个镜头系向住嗰啲嘅跑手噶嘛，咁我 系 冇谂过咧，佢应该系背。 背后咁样褪住跑唔通咁样。 系啊， 原来唔系嘅，而家啲器材已经可以俾佢单手揸住，然之后佢 可以 系向啊，系啊系啊， 即 系个镜头 系调转向后嘅，但系个人就面向前跑咁样。 因为嗰碌棍咧，然之后用佢专业术语咧，就系嗰啲叫做 stabilizer 咧，一个稳定器嚟嘅。佢可以咧即系一路跑，但系佢都保持住一个即系平稳嘅角度。 系啦，就唔会叫防震系咪叫做？ 系，但系佢好嚣张咯，呢个 犀利啊！ 因为佢仲讲咗句啊，啲人事后访问佢咧，佢就话。哦、其实我拍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故意等了一阵了。 是啊即已经等阵了等阵因为跑得太快了。 我已经故意等了一阵了。 但我想问他在内圈还是外圈 外 的 外 圈。他在前面啊直情是。是啊。 我知道 他 在跑道外面。 即是当是第一线啊。 哦 是啊 第一线。 是啊 ,line one 这样啊。第一线啊。 我之前看过一个。 但他应该直短跑来的啫。第一线和第即是第一和第八线没什么分别的、 okay, 向前跑而已嘛。 啊、但起码他都要有个角度是即是褪前影晒八个。 所以他不是要在第一条线就可以一次过立晒咯。 我之前看过特辑呢就是讲紧呢哇啲摄影师其实真的要给十几下掌声他们呢即是话他呢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高难度的位置。 又跑 唔係除咗運動嗱，你運動場上面都係跑啫嘛，跑都係平地。 其實我哋見過噶啦，呢個場面攝影師快過啲跑嘅人喺馬路度添。 係啊， 喺彌敦道，你記唔記得你見過噶啦？ 做過一半一半咁樣嘅效果㗎嗰陣時， 你都見過 啊？ 你都見過？ 咪就係嗰幾年咧，喺條街度好混亂嘅情況咧。咁佢哋嗰陣時仲開埋個名添㗎，叫做衝咩杯咁樣咧。啲人就話啦，開跑啦，哇！跟住嗰個攝影師有一班人喺度。跑佢哋喺隔篱喺度跑， 啲人物啊， 系啦，因为佢唔快唔快唔该就影背脊噶咯，又唔够噶咯，好犀利噶， 系记得啦嘛， 记得啦，系啊。 不过咧，唔系我除我讲紧，除咗呢啲， 同埋你知咩？佢仲要讲嘢噶，即系你一路跑咧，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左半一路跑，哇！如果跑到咁都咩事咧？前面仲惊啲咩人咧？哇！真系口都口都唔够快， 唔够人哋嗰种嘅技能啊， 好劲啊！ 唔系我除讲除咗呢啲啦吓，咁呢啲又系啊，又要追赶跑条。 唔系你球证都系噶，其实有阵时你睇足球场咧， 所以我真系好真心佩服球证，佢全个场佢都要走。 因为球证佢哋个体能，人哋一早讲咗有要求限制噶嘛，即系佢唔会话咧得啦，你只眼够力就得噶啦，但佢冇体能嘅话咧，佢点追啊？ 系啊， 所以有阵时你都会见到咧个球证咧跑得好快噶。 啊，仲要睇得准啊，因为唔同个角度咧，唔同个角度睇嘅嘢唔同噶嘛。 不过亦都试过，因为咧真系来回得太多次咧，可能个波啱啱到到呢个球证讲对咧，俾人大个解围咧，佢又要折返。 系啦，系啦。 正啊，来回折返，哇！ 所以咧，球证又系一个值得尊敬嘅一个工种啊。我讲紧咧有一个咧，即系讲紧攀山涉水嗰啲嘅镜头，即系摄影师啊。 即系你讲野外大自然嗰啲 啊？ 咁讲肯定系啦。 嗰啲咧，我净影住，譬如影住嗰啲嗱，你知通常都系啲明星啊，就喺度或者系一啲叫做主持人啦吓。就佢咁，佢哋啊攀，即系可能佢要攀一个悬崖，或者系嗱，佢哋一定要喺个另一个高处，佢嗰个角度其实仲难过佢。行嗰条路 即系佢爬雪山，咁咧佢竟然可以喺上面已经布定个位咧，就影住个攀上 嚟。影住佢哋上嚟嗰个角度，所以佢话咧，即系其实咧，世界都有一个即系好危险嘅工种，就系一啲叫做 摄影师啊， 系啊，呢啲咁嘅高空摄影啊， 危拍摄影师啊，叫做系咪啊？ 不过而家嗰个科技系咪可以帮到少少咧？起码都。 但摄影师嗰个人都仲系紧要嘅。 咁你谂下佢嗰个仪器都拎住，头先你嗰个都5 kg 啦，系咪？咁所以佢可能影嗰啲嘢。 佢又唔选择航拍喎。 但如果你话咧，喺 航拍太远啦。 系啊，你话喺运动场上，佢呢个叫无意中抢镜啊嘛。 其实呢个真系抢。 早两日咧，有一个咧，我冇记错就系荷兰咧，就一个排球比赛，国家队嚟嘅，唔知荷兰对美国，好似系女子。咁咧，佢就话出现咗有一幕咧，就系呢个抢镜嘅情况。咁本来应该最耀眼就 系 两队嘅女子排球运动员 啊 嘛。他说有一幕就是那个波打到出来界外，他的队员就想去追，怎么知道教练在旁边浴紧得就是站在边线，差点阻到自己球员，他情急之下就不停向后倒腾，倒腾到直接打了个后空翻，然后再企翻起身，几有型啊！全场咧播 replay 嘅时候咧，系播佢呢一幕，然后咧对个个都向佢鼓掌，真系呢个助教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向合資格市民發放的電子消費券計劃準備工作進入最後階段，當局正同四間營辦商進行系統測試，如果測試結果滿意，將於今個月下旬公布計劃詳情，包括登記手續和發放安排，並預計在7月內接受登記。陳茂波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他說隨著本地疫情減退，營商氣氛近期改善，加上政府多輪支援措施，應有助內部需求在未來一段時間繼續恢復，而推動經濟全面復甦。最重要是盡快徹底控制疫情。他呼籲社會各界接種疫苗，以恢復與內地以及國際之間的商務及旅客往來。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在報章撰文，認為在香港國安法下，支聯會只有解散或取締兩個選擇。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回應說，盧文端和部分內地學者經常都寫文章，以各種方式威嚇支聯會，情況越來越嚴重。他強調，支聯會一貫以來的取態是處境不變，繼續堅持悼念六四，尋求真相公義。上星期五是六四事件32周年，蔡耀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警方当日出动7000警力，不少着黑衫的市民在街上着住手机灯都被截查和阻止，亦有少数市民被捕，相信警方是用各种方式威吓市民不要出来悼念六四。广州市过去一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包括1宗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另外新增1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广州市召开疫情记者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说，新增的4宗病例都在广州市荔湾区封闭区域发现，其中3宗在核酸大排查发现，另一宗的患者属于早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他又说，近3日的核酸大排查中，全市累积1860多万人次完成核酸检测，发现6宗检测呈阳性个案。澳门今朝再宣布收紧往返广东的出入境防疫措施，由听日上午10点开始，往返广东和澳门的人士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报告。而由廣東進入澳門的澳門居民，如果未能出示有效核酸報告，入境後要立即接受檢測和等候結果，而其他非澳門居民就不允許入境，機場的入境旅客核酸檢測就不便。澳門在深夜公布，要求過去14日曾經到過廣州或佛山已經入境的人士，要在今日下午6点前必須到3间醫院的核酸檢測站接受核酸檢測，否則會被要求到指定地點隔離14日。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同雷暴。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711点，跌206点，成交金额82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0点，跌10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99.8跌2.4，腾讯控股604元，跌7.5，小米集团28.3跌1.25，阿里巴巴210元跌2毫。友邦保險96.8跌1.15，比亚迪股份190.3跌0.6，盈富基金29.06是跌0.8，吉利汽車21.15跌0.1，碧桂园服务76.8升3.5，中海油8.79升2.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7，日元109.5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9，人民币6.401。英镑兑美元1.415，欧元兑美元1.217，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2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71美元，卖出1,8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车同事翻工点解呀？ 咁老细话而家疫情咁唔稳定，唔想同事会有嘢啊嘛，所以咪叫我一车车晒佢哋翻工同放工咁咯。 哇，你嗰架咩车嚟噶？车嗰啲猪笼定鸡笼啊吓？咁大咩？车晒啲员工翻工啊？你啊又冇车过我同阿女啊翻工翻学。但是你竟然真的车你的同事吓、 哎？老婆啊，不是我不车你，是走去车同事，是老细叫的嘛，咁唔通？ 我而家质问你啊，你的同事是男定女？ 咁啊， 系男定女啊？ 其实佢有啲就唔系男嘅。 做咩啊？吓？ 即系系咯，即系女咯。 我嬲啊！仲要系女同事 啊，系啊！ 你公司冇其他男同事可以车你啲女同事嘅咩吓？ 其他男同事车其他女同事啊嘛，咁我呢个男同事咪即系，哎呀，老婆咁人哋有第啲嘢做啊嘛，哎呀！ 石头，你唔可以话你有老婆同女噶啦，唔好搞我啊！唔系即系唔系几方便去接送女同事咁样嘅咩吓？ 老婆我好方便、啊，我哎呀，老婆啊，车车同事。保障大家免受感染，正所谓你又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咁佢健康就我安心，我安心就你平安啦，咁都好事嚟喎，系咪啊？ 你做咩以为自己系边个？你系袁国勇咩？你车啲同事就一定免受感染噶啦咩？ 我系何柏良都得噶， 咁、啊、但系你都唔系咯， 系 嗱、啊。你系咪咁单纯啊，家阵吓？ 做咩啫？ 衰佬嚟啊！我信得过你，但系我唔信得过你嗰啲女同事咯。 啊、 你，唉，你知道你自己喺边度做嘢噶啦？ 我喺边度做嘢啊，老婆？ 夜总会 吓、啊，老婆，夜总会洗厕所个经理你都识噶啦，我哋一路都喺嗰度熟噶咯，同埋老婆你都喺嗰度出嚟啊！ 你唔好 讲 出嚟啊！ 老婆，你唔好咁啦。我车嗰几个女同事，佢哋全部都系坐冷板凳嗰啲 friend 嚟噶，上晒年纪噶啦。最后生嗰个咧，佢都唔肯坐我车，佢自己揸电单车。哎呀，我都唔知几唔抵嗰度。啊，唔系，即系我嘅意思，我戥佢唔抵啊，真系。 上咗年纪嗰啲啊，先知啊，后勤同中意你呢啲有。有妇之夫啊，他们会觉得好刺激的。 老婆我都不否认我的人是好刺激的。但好了、啊、老婆、啊、你这样令我很难受的、啊、因为你说那么多但又没有发生、啊、那我很难受的嘛，我以后揸车又遐想那怎么办呢、啊、我讲笑啫，我是因为工作我先帮忙车一些上了年纪的女同事翻工和放工。做咩我要强调上个年纪？做咩我呢嚿好似保姆车咁样嘅，真系冇其他意思嘅。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同我啲长者同事啊？ 我啊知点解呢，你要强调上咗年纪咯。你成日呢排啊话自己又有个头咧，唔知系咪撞咗啲风，有啲头风啊，个肚有时啊咕咕声，话有风啊。 咁关咩事啊？ 你而家想吹风啊你？你啊？ 岂有此理？ 唔觉得自己有错嘅、啊？啊、 如果我要驱风啊，翻屋企都系啦。你当我自己十八廿二啊，老婆。 驱唔够。 我意思你会买驱风油俾我噶嘛？ 即系唔够咯。 系咯。 你啊，仲咁恶咁同我讲有啲有路咁，我要啦、啊。你翻公司同啊，你个夜总会个老细讲啊。 即系你老细啦、 啊。我。哇！我唔想你啊，早出晚归啊，同埋咧，我担心你啊，咁样车嚟车去会增加感染风险，你咁讲啦吓。 哎呀，你惊感染定有染啊？ 嗯。 唉，阿老婆你，我好难做噶。 嗱，老公， 我对住你好难做啊。 我好难过啊，家阵，我只系想。我只是不想。 想定不想啊？ 我是不想。我的老公呢车第二个女人或者第二班女人咯。我不理啊。你不讲呢我帮你打返去公司同个衰鬼经理讲啊。 天啊，其实我有乜嘢做错啊？呢、這个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含辛茹苦。 你说呢啲是你的工作。我奉献全部。你使唔使帮啲女同事买埋送凑埋仔放学添啊？如果系咁讲，你有冇理过我感受？ 老婆，照你咁讲， 所有巴士车长、的士大佬、小巴司机，佢哋系咪日日都对唔住佢哋屋企嘅老婆？ 跟他开花结成果，跑车中只得两座。忽然谁在窗边挥手叫我，遇到上帝的救助。若停下来在你手中取一个苹果，他的心也不许可。虽然无限风光不想错过，然后想清楚和他原本不错。落座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好只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够一铺，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前是爱不起的一个危机，差一些我将失死。车离开前宁愿终于不敢爱你，怕幻想总比在真实中凄美。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若你的口子讲不做，但我已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宁愿自保，当没有跟你遇到。在无去路，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旧怀抱，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无谓烦恼。 郑秀文落错车， 落错车， 喂，离开你。 我哋都有啲男同事一样系会车啲女同事。 系啊，我成日都要车啲女同事。 咁又未至 于噶，系啊， 未至于车到翻屋企门口啊。 我系啊，车到翻屋企门口啊，佢就住落裤啫嘛，因为。 哇，咁 我唔想啊，真系。 但系冇俾你老婆炸过型 啊！ 我谂你个老婆，我谂阿曾志豪太太咧炸型都系炸型，话嗰个女同事咧系啊， 系 啊，有冇啲咩心意俾翻？ 冇，我系炸嗰个女同事型咧，佢一上嚟就会搞呢搞路咯， 系啊，就咪搞佢喎， 系啊，唔系啊，搞三搞四咯， 搞架车嘅布局啊， 系啊，搞架车嘅布局啦，突然间咁，哎呀，做咩突咗出嚟噶？嗰个 CD 做咩弹出嚟？ 有啲嘢出嚟，哇，离晒谱啊，手多多， 你话帮你抹埋车清洁就话 有啊。 有啊，就多手先至会系啊，暗 外 壳 就 冇内笼咯。 咁又冇咁过分， 多多事实嘅真系 过分。 嗱，咁你咪可以被形容被即系形容为 被嫌， 佢唔系啊，佢咪就系嗰个上咗年纪嘅同事。 冇错，上咗 咁系咪真系？如果让嗰个剧中嘅男士个太太啊，认识嗰个上年纪嘅女同事系边位，咁佢就会安心。 系啊，其实呢单我有睇呢单新闻啦。咁其实都唔系太。即 系 有咁粗意大发咩？ 系，我就系觉得系个老婆咧，真系咧，哇，真系炸型炸到咧，连我都冇车过，即系话个老佢、自己咧同埋佢呢个，我觉得呢个系致命伤、啊。 呢、這个紧要啲，因为咧嗱，你知翻工时间即系讲紧一朝早嘅啫嘛。 系啊。 咁我谂咧，平时佢老公咧可能就即系就咁就咁翻咗工啦。咁啊，老婆可能你翻中环，我翻唔知边度，大家分开走啦。咁、所以佢而家见到自己老公咧， 系啦 ，shuttle bus 变咗 shuttle bus 嘅车人啦、 啊。车几个同事翻工， 系啦， 跟住仲要放工之后车翻佢哋翻屋企。 哦，系翻埋 屋企 嘅咩？ 系啊，翻埋屋企啊。 哦，佢哋啲放工时间一致嘅咩？ 咩啊？ 咁你 同一间公司咪一致咯？ 咁唔同咯，彭仔放工时间同我哋一唔一样 咯？咁啊，梗系唔同。 咪就 系咯。咁薪水同我哋薪水唔同啦，所以咪 咁咪咯。佢哋都唔同噶嘛，咁神奇啊！ 地位都唔同啦， 咪就系咯。大家有各自嘅高地位， 系 咪？咁但系问题而家呢个台湾发生啦，咁系因为而家疫情嘅关系咧，咁所以咧佢啲公司佢就话：喂，我真系怕咧，同时咧，喂你突然间佢有一个感染嘅话，咁啊大件事。咁啊，所以于是乎咧，个老板咧只系从呢个。防疫的方向去想这方面的东西咁就希望有个男同事一车车晒同事翻工、一车晒同事放工、就减低个免疫同埋减低在公共交通工具即係承担嘅风险係啦。 但係嗰个老板諗縮數啦，如果係咁你应该租一架车啦俾所有同事啦，如果咁讲。 因为你唔一定呢每一间公司都有一个揸车㗎嘛，你咁啱如果你嗰间公司啲人我哋全部都冇钱㗎买唔起车㗎。咁点呀 其实我想他应该是公司车来的，应该不是那个男同事的车来的。因为 会啊，讲下讲下又说个老公都没车过自己老婆。 如果是公司车，那那个老婆合什么操 作？只是屈他做司机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有些网民就是说，喂公司会不会这个要求有少少离谱呢、即是他说喂这个不是个同事，不是个男同事的 duty 来的嘛。 不是他份内事咯。 是啦、是啦那你有没有额外给钱他先、 我就觉得呢香港的打工仔听到呢可能很多男同事都会谂，点解我谂到呢个藉口嘅？ 系啦，即系为咗防疫系咪？ 为咗防疫咧，系咁啊！哎呀 ，Suki 唔好走住，唔好走住，我车埋你翻屋企啊！ 空少车空姐，哇！ 系啊， 惊美女话面。 嗰啲唔会啊，机场一落啊，即刻搭的士走噶啦嘛， 系 咪先？系咯，即系但系你话去到一个咩情况嘅太太咧？嗱，我哋又再抽丝剥茧咧，佢先至系会对住即系连车放工或者翻工咧，都会醋意大发啦。 是不是个男士有前科的 是 即是有个傻傻滚的前科所以个老婆呢就有啲不安全感。 二就是呢佢系咪啲女同事呢就算上咗年纪都好呢 是、 都着到呢好怕热嘅。 嗰啲上咗年纪又好靓嘅叫咩美魔女啊。 美魔女系啊冇错冇错。系啦。 认真呢而家有啲六十岁嘅女士们呢佢真系望落去一啲都唔似六十岁。 使 你估你 呢 你估你会唔会系咁嘅呢 我相信我自己望出去都唔似。 系啊。系咯唔似咯。 似八十。 系啦。所以嗱，如果咧你系嗰个老婆咧，其实咧嗱，你与其喺度发癫， 我想话俾你，我系会炸型嘅都。 炸型，一齐坐咯。 系，除非你加埋个位俾我。 系啦，一齐坐咯。 系啦，得嘅，跟住佢就话，喂，公司嘅保险唔包你咧，咁样。 系啦。 佢即系可能会有啲。 咁你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防范？ 我会叫我真系会要求，好似个剧中咁样。 同公司反映。 叫我老，即系话，喂，可唔可以叫其他同事车啊？你 如果唔用呢招咧，都系要车啦。 我会抽起个老公嘅驾驶执照， 都唔得，佢要做嘅。 我就系 啊，我就会我 set cam 啊 ，set cam 就个 cam 俾我睇到。 咩？佢有车 cam 噶？ 我 另外都开自己手提。 系啦，系啦，系啦。 嗱咁啊，低装咯，俾我咧就做几样嘢啦。 我再可唔可以再加多一条？ 挂哦，你讲讲。 佢第三系咩？ 同嗰啲女同事讲啦，警告佢哋。 系 警告啲咩？ 有老婆 唔准撞我老公架车啊！ 唔使咁复杂噶。 又唔可以咁嘅，因为公司规矩，你唔可以加插人哋公司规矩。 好多人都知道啊，个老婆会帮个老公咧就装饰架车啦，或者摆一啲咧属于自己嘅纪念品噶嘛。 摆相 嗱，你嗱第一摆张相，全家福。 福，几咁高兴。 跟住摆老婆嗰啲 你净系摆啲 Hello Kitty 啊，系啦，或者你摆几张指甲油喺度咧，嗰度好劲啦。 会唔会攞嚟攞我嘢嚟用埋噶？ 咁啊系， 同事 可能会仿一仿，唔系，不过摆指甲油都唔好啊。 系啊， 你知女人咧平头品足咧。哎呦，啊小鹏啊，那么便宜的，你们用的那个货， 是不是他在用 的？哎呦， 可 唔可以咧？ 可唔可以咧？硬系有意无意咩？摆咗一啲咧，用品系药品啊，喺架车度 咩药品啊？ 譬如咩闪戒啊，嗰啲咧会惹人嘅嗰啲啊。 你知唔知我 等佢暗示个老婆有啊，好啊，或者个老公有都好啊，佢都惊嘅。 自己有好啦，我上次架车系劲啊，唔知系阿彭程定贵翻而家上车见到就哦你嚟嘅， 系啊， 佢嗰个司机隔篱嗰个位咧，佢见到咦，少咗两块尿 片 喺度， 我话你咩意思咧咁样？ 系啊， 因为点解会 放尿心？ 放尿心啫嘛，冇嘢。你谂下，我系因为真系唔觉意咧，留低咗阿仔两块尿片摆喺度，以备不时之需。 你系有原因嘅。 系啊，我摆喺度，即系惊下次佢嚟到就会咩啊嘛。但我再谂一谂。一定冇得有任何遐想啦， 即系你冇，就算系女人嘅皮 M 巾都好啦，你都即系都仲可以有一格可以，你咪谂住俾我用啊，定系点？ 即系咁嘅遐想 系 嘛？ 但系讲 B B 嘅尿片真系冇完全零啊！ 喂，又话有啲女士咧好中意挑战难度，你系 Family Man 系咪？我就要惹你， 唔系唔系，但系你谂下，你要激起嗰个难度咧，你要由头挞过，你要透火喎。本来你喜爱夜蒲，哇喺度咧，嘣嘣嘣嘣嘣嘣，一打喺度车门嘣。 哇！ 放心啦， 即刻跌到低点负数。 你咁即系想点啊？我哋不如建议呢个台湾嘅人夫，就叫佢老婆塞几条尿片，唔好理佢有冇细路啊。有女噶嘛？ 俾故事书系啊，摆喺度。 再唔系咧，如果佢系七人车，我当佢七人车咧，佢老婆系唔系都攞几千蚊咧买个卡斯喺度，租都好，压住呢个位已经够啦，系咪先？ 好啊， 等你啲人喺度吓， 呢条桥好啊。 各位老婆，系啊，信得过你老公好紧要啊！ 话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到前底路旁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你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淡下心不再，这份爱你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说不再？哪怕生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每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猜遣，原来还胜过比我。 至于在爆发本土疫情的广州，两名正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治疗的高考生，亦都顺利在病房设立的考场开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81点，跌236点，成交金额86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0点，跌10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299.2跌3蚊，腾讯控股603.5跌8蚊，小米集团28.05跌个半，阿里巴巴209.2跌1蚊，友邦保险96.75跌个二。比亚迪股份189.8跌2.1，盈富基金29.06跌0.8，吉利汽车21.15跌过1，碧桂园服务77蚊升5.5，中海油8.79升2.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7，英镑10.972，瑞士法郎8.63，澳元6.001，加元6.418，新西兰元5.592，欧元9.4391。每百日元兑港元7.0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5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0点，升98点。港金现价报17,46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81美元，卖出1,887.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喺温思劳街，咁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啦，就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回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喺一月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6月2日至3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嘅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豪仔嚟咗啦，迪斯，逼翻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啊，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系冇错。嗱， 讲下天气啊， 好啊，21度啊，唔系啊，31度啊，31度气温又升多啲啦吓。咁啊，相对湿度咧就68%嘅，唔错嘅。咁晏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吓。喂，咁啊，讲单咧阿田嘅家族新闻啦。 有八卦人哋做咩啊？ 系啊，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你喺阿田嘅家族新闻里边。都会见到好多即系啊嗰啲叫做咩英国皇室攻心斗，系啦， 即系其实呢一阵子咧 有啊， 就系因为嗰两公婆先会多咗呢啲啫嘛， 都系阿梅根同埋阿威廉系咪？好似系啊，我成日都唔记得 亨利 啊，我净系记得梅根添，系啊，嗱，佢哋咧就小公主出世。即系呢个小女儿，系啊，啊，其实严格嚟讲，我唔能够嗌佢小公主噶， 因为咧到啊，脱离咗啦嘛， 佢唔可以攞呢个咸头住噶，直至咧查理斯继位先有。 哦，系啊， 系啊，所以咧嗱，净系嗌个名啊，已经开始咧有呢个好大嘅即系嗰啲叫宫廷嘅斗争啦。 咁个阿细仔两公婆离开脱离呢个皇室，佢根本都唔兴， 系啊，因为佢话根据而家佢哋英国嘅法令咧。阿 Lily 咧，同埋佢阿哥咧，都唔可以。 Lily 系边个 ？Lily 就系新阿小。 哦，系啦，系啦，嗱，首先第一咧，啱啱出世嘅呢个小女儿咧，佢就仲未有王子同公主嘅头衔嘅，要直到咩咧？嗱，真系好大嘅利是。 系啊。 你系咪想要公主嘅头衔啊？ 要边个死啊？ 祖母。 佢阿嫲咯。 祖母死咗先得。 佢阿嫲咯。 祖母死咗，查理斯继位，佢哋就可以身为君主嘅孙子女而取得公主同王子嘅头衔。 唔系阿嫲，系太嫲。 太嫲。 系啊， 系啊，因为阿嫲系戴安娜。 系咯， 系啊系啊，哇！即系要去到咁样先得噶。首先， 点解嘅咁得意嘅？ 咁应该不远啦，都90岁咯。 唔好咁讲， 所以真系啫， 都系个长者，我哋应该祝佢长命百岁嘅，系咯。 阿菲利亲王都99啦，系咪？所以佢应该就应该过百嘅。咁啊，但系问题系咧，点解要即系呢一个？点解系亨利王子佢生嘅细路？嗱，因为佢仔 唔系佢生就系咁，好似本身个法令就 系 咁噶。 佢哋有一路落， 系啊，但系佢个仔咧， 继承次序。 阿瑟咯，阿奇啊，阿奇啊，系啊，阿奇啊，阿奇啊， 佢有位噶， 冇噶，佢而家都讲到明冇王子噶，系啊，咁所以如果你要扮王子同公主咧，除咗你自己去迪迪尼买套衫之外咧，一系就唱住 Elsa 先啦。佢话如果唔系咧，嗱，真系好矛盾啊，真系，佢要继续捉阿太婆咧，就长命百岁。 系啦， 都系嗰句啦，佢都唔稀罕。 冇错，嗱，好啦，如果你话唔稀罕嘅话咧，又得意，因为今次咧佢就改名啦，咁咧就要同佢个。皇室成员咧系有关嘅，因为佢咧今次嗰个公主个名，sorry， 小女儿啫，小女儿个名一出世咧系啦，佢咧啲人话哇，直情好似咧嗰啲叫做三合一即溶咖啡咁样咧，系啦，三合一咩三合一咩都有晒，因为佢全名咧，佢全名咧就 系 Lilibet， 然后咧就系呢一个Mountbatten， 系 即系蒙巴顿，然后咧就 系 呢一个 Diana， 然后最尾就 Windsor。 三秋嘢加埋一齐咧，咁你有好多个字咧，你都 四节都有 四节噶，咁你知道中国人有 middle name 咁样 啦。系啊，佢哋好长。 咁最有意思嘅当然就系 Lilibet 同埋 Diana 啦。咁因为佢话咧呢两个字咧，原来就基本上就话俾你听咧，我哋系嚟自 Royal Family。 系啊， 系啦，咁 啊，呢个名够解释。 系啦，嗱，我哋先讲 Diana 就最容易理解啦，咪就系佢嘅祖母咯。 系啊，冇错。 系啦 ，Diana 王妃。 系啊，嫲嫲。 系啦，咁呢个就为向佢致敬嘅，咁呢个大家都 好明 白啦。系啦 ，Lilibet 系边个嚟嘅咧？因为咧，原来咧，佢就话呢个咧就系佢嘅太祖母啦，即系我哋俗称视头婆英女王咧。咁佢本系啦，本就 Elizabeth 啦。咁咧啲人第一次咧就话，咁 Lilibet 系咪即系话咧佢自己宿舍咧？原来咧佢话呢个英女王咧佢自幼嘅一个小名嚟嘅， 即 系嗰啲乳名啦。系啊，譬如我都有乳名啦，系啦， 狗仔 系啦，我叫嘉嘉。咁咧，佢就话原来英女王咧以前细个系啦，佢话本来咧就叫佢就 Elizabeth 嘅，即系 Elizabeth。咁咧佢话本来就叫佢 Elizabeth， 佢话啊唔系 Elizabeth， 佢话读唔到，佢细个嘅时候。咁咧，咁啲小朋友就叠字啊嘛，讲下讲下就 Elizabeth。跟住咧，佢话 有得咁样讲噶，即系譬如我哋中文可以话譬如诺诺，咁我成日讲诺诺。 佢口齿不清啦，就话细英女王细个嘅时候，我哋话英女王细个时候， 系啊， 哇咩年？ 哎呀， 九 十几 条字五世，好似讲到系， 即系一两岁时候嘅口齿不清啦。 即系好似讲紧话咧，孙中山细个嘅时候咧，嗰个年份咁远咧，咁佢话啲佢哋嗰啲祖父母咧就觉得好得意啊，咁样叫自己个名，系啊，于是乎咧，佢哋就叫咗呢个作佢嘅小名。 但我想问当下子佢有冇问准阿泰玛可唔 可 以用呢个 名 啊？ 使唔使问准？ 我估佢唔会问佢咯，关 系 好好咩？你 唔系，你系泰玛，你个孙同你讲话，我个曾孙咧想用你个名啊，想叫做甜甜小公主，你都 系 反应添啦，你直情。 我都觉得我会俾嘅，因为真嘅系啊，真要仲要系讲翻我咁细个 B B 嘅时候嗰啲乳名咧，都有份亲切感啊。 向你致敬而家， 系你个孙新抱咧顶撞过你。 系啦，系啦，嗱呢个就得意啦。 即系咁嘅，我啊睇嘅，我睇我个孙仔啦，系咪先？曾孙 曾孙仔 系 啊， 女嚟嘅咋？ 啊，曾孙女 咩叫做女嚟嘅咋？ 系啊，我而家系作一个反面 嚟嘅。系啊，咩叫做嘅咋？ 咁恭喜啊！始终都系我个孙，系咪啊？ 系咯系咯 系咯，咁啊，梗系我梗系会就埋佢，因为佢一定会，因为佢个老婆一定唔会知道我个细个乳名叫咩啦。 冇错， 所以一定系阿亨利讲出嚟提议嘅，所以成立。 系啊，嗱，同埋仲会有记挂住妈妈啦，同埋即系佢自己嘅，即系呢个婆婆啦， 系 阿嫲嫲啦。咁我想问，你觉得咧？从嗱，而家我哋就开始八卦啦，因为冇人会话俾我哋听噶嘛。从呢一个婆媳伦理人际关系嘅角度出发，你会唔会因此原谅咗佢两公婆咧？即系你作为呢个太嫲啦，你会觉得都冇嘢啦。 如果英女王 咧， 系咯，都几好啦，系咪？即系佢心里边有我呢个老人家咧，嗬？ 系 咪都会咁啊？ 定系会唔会系咁啊？喂，死啦！我哋搞出祸啦！我哋不如将个女个名改翻阿嫲阿太嫲个名，咁希望俾佢原谅我哋。 洗底 咁嘅諗法。 而家我就知道客观嘅效果咧，就係咧佢呢一个女啊，嗱，而家啲人咧，佢连嗰个称呼都讲埋噶啦，佢话你叫 Lily 得啦，因为太长啦个全名， 所以 佢话如果你下下都嗌佢官方嘅名咧，又 Lilibet 啊，然后又 Diana 咁样咧，唔知点嗌法，佢话咧就嗌 Lily 啦，佢话咧呢个 Lily 咧，佢注定咗咧，佢系一出世到佢成长咧，啲人都会一眼就知道佢嚟自皇室咯。嗱，固然除咗你话佢老豆，系啦，因为佢个名字写出嚟，又 Lilibet 又 Diana， 系啦，最尾又温莎，咁佢话基本上全部都知道晒啦。 除非后世有人学佢咁样改名咧。 系啦，唔系，因为 唔得噶，系咪啊？ 我谂你 我都可以叫， 你都可以叫 Diana 啦，系冇问题嘅。咁只不过 气质唔同啫嘛。 系啦，只不过一改出嚟咧，啲人肯定都会问啦，哇！你同英女王有咩关系啊？咁样，你都会问啦。你见到佢呢个名系咪都正先？ 喂，但系佢而家系冇得继承啊！你讲紧， 而家未有嗰个头衔啊嘛。 哦，即系未有啫。 佢未有呢个头衔，咁之后佢继唔继承就另一回事啦。 但系佢始终都系高过佢啲堂家姐啊、堂阿哥啊嗰啲咁样嗰个。 佢生得好高嘅咩？ 唔系啊，个位置啊， 都应该系啩？唔系我哋系讲紧话咧，即系你用咗呢个名之后咧，其实等于你同嗰个皇室嘅关系。 系 啦，仲系挂钩噶， 仲系挂钩嘅，即系全世界都知嘅咁样。 所以其实咧，呢、這个亨利咧，两公婆咧话要脱离皇室咧，但系佢哋做 好难噶， 由佢一提出到跟住落嚟嗰啲嘅行动咧、行径咧，你硬系觉得佢，你又话唔要同呢个皇室有咩关系，但系永远好似有条尾巴， 有条楞住系咪啊？即系唔清噶嘛？ 系我见外国咧嗰啲体育明星咧、譬如如果咧佢个老豆咧真系好出名嘅，咁咧如果佢改咗佢嗰个名咧，系即系会楞住噶嘛？譬如有啲人就 Junior 嗰啲啊， 系啦，如果你楞 Junior 嗰啲咧，嗱有好有唔好嘅。咁因为你一楞呢一个，譬如有个球星叫 Hardaway， 咁佢就 Hardaway Junior， 咁啲人就全部都知道，哦，咦，你 系 佢仔嚟喎， 系 啦，咁好嘅地方当然就系话，哎呀，睇住啊，洗到白。咁唔好嘅地方咪不停喺度比较咯， 即 系 永远 系人哋嘅仔咯， 系啊，就唔好自己咁样。 系啊，咁而家可能呢、這、一个小女儿咧，佢、都要承受住，哇，两大家族，喂，仲要系又话阿英女王同阿戴安娜唔啱。 系咯，我想讲， 佢而家一次过孭住咗咧， 好多 即系两大阵营和解， 又有家族又有国家嘅感觉。 系啊，喂，但系仲有一样嘢，呢个小女孩，佢喺整个皇室里边，佢系独一无二。 点解？ 因为佢喺美国出生。 哦，系啊，系啊。 佢双重国籍。 系啊， 系啊，全部都喺啊。 佢喺加州咯。我头先特登 check 下咧，佢话佢嗰个公布嘅 statement 咧，佢就话佢喺呢一个咩圣巴巴拉嘅一个医院度出世。咁我就望一望，哦，系个加州喎， 系 咯， 好唔同传统喎。啊，呢啲嘢你系谂到啊，桂花田真 系。咁我都系 听。但系佢本身唔系都有美国国籍嘅咩？佢老婆佢阿妈都系美国人嚟噶啦， 系 啊，但系佢系born 啊嘛 ，born in 美国一个皇室。 哦，其实主要系因为皇室， 系咪先？ 但佢美国 系咯。 咁我哋可唔可以从一个正面角度咧？如果当系英国皇室成员咧，就话我哋英 进占埋 进占咗荷里活啦，系啦，英国皇室入侵荷里活， 有唔知几多亿分之一点咧，就系我哋皇室喺度，就系呢个小女孩啦。 因为如果你谂得衰咧，就会变咗话咧，哎呀，皇室血统啊，旁落啦，散落民间。但系我哋如果调翻转，我哋进军荷里活 就可以一个咩啊？ 靠佢啦， 系啦，真系好八卦我哋。每次讲完咧，每次讲完英国皇室嘅新闻都觉得好兴奋啊，真系 好 八卦啫。系啊。 随便命运曲奏起了这抱憾的结尾。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余生我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 有欣儿嘅先哭为敬啊！我想问一下啊，彭仔有冇参与过你嗰啲朋友嗰啲仔女嘅生日庆祝？又或者豪仔，你有冇参加过你个仔嗰啲同学仔嘅生日派对？ 好似冇、啊， 我都好似 我净系参加过一次佢哋一岁嘅时候咯，即系话 咩？佢哋一 即系我仔一岁啦，咁嗰阵时就话全部都系譬如一四年出世嘅嗰啲朋友啦，佢哋就好中意集合一齐噶嘛，咁啊加入一个 group 啦，我都系参加第一次咁大把，咁咪有成班咯，咁咪有成四十几五十六个人咁样都喺嗰度开生日 啦，几得意四十几五十六个嗬， 系啊，我都唔知有几多个啦，总之好多人啦， 冇，我印象中冇 仔女嗰啲嘅生日活动， 冇啊， 哦 ，OK， 咁啊有冇谂过同你自己嘅仔又搞一个， 有啊，搞过啊， 系啊， 叫晒啲，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 搞过啊， 系咪嗰啲密密当当定系一啲？ 唔系啊，去咗个工厦度，咁佢就系有啲会所咯，俾你搞咯。我记得嗰年系好似系五岁嗰年嚟嘅，应该系系啦。咁啊，跟住就搞咗 party room 咁样咯，仲系疫情前咯，好彩啫。系啊，咁啊几好噶。咁佢够大啊嘛。基本上就你可以有间卡拉 OK 房，你可以匿喺里边又得，有啲游戏机，又有打桌球啊。 即系大人细路都 大人细路共嘢一路咩都 有啊。 有一定有啦。 曾 小彪有 生日快乐五岁， 有啊， 我订个大蛋糕， 好多好多，有齐晒， 搞几钱啊？ 唔记得了系啊，都我老婆搞嘅啫嘛， 几好喎、 啊，系啊，唔会太贵嘅啫。如果唔系，我一定记得啦。你谂下，如果锯咗一颈血嘅， 咁可能 记忆犹新噶嘛，你即刻会。 学你话斋，老婆碌卡嘅啫嘛。 系啊。 咁我识搞嗰啲咁嘅活动，究竟即系复唔复杂啊？即系意思话由头整到落尾，即系话你要约人啦、啊。 其实最复杂肯定系约人啫嘛，因为你 book 场咧，其实就好标准化噶嘛。你去到嗰间公司度，你要啲乜嘢几大几细咧，其实佢就帮你搞掂晒噶嘛。 即系佢嘅。有套餐話你譬如30人咁，佢係點樣幫你佈置咧？ 嗰啲你就唔使煩嘅， 哦 okay、 反而你自己 咩要幫襯嗰啲 係啊，冇錯。 唔係我諗佢又 book 場，跟住又揾另一間公司去策劃咁樣，嗰度 通常佢就搞埋嘅。 哦 係啦，反而就係你自己就真係要逐個約咯，唔係你自己約人啊？我覺得約人最麻煩啊嘛。 請 真探你嚟未啊？係啊，所以咪咯。 問過我哋 嘅。係啊，所以咪揀咯。 揀咗啦， 全部都係佢啲同學嚟噶嘛。你又唔係佢同學啊？你唔系佢同学啊嘛？ 好开心啊！咁你个仔生日好都可以约下啲同事拍档啦。 咁做乜啫？佢系要佢啲同学啊嘛，我就搵佢啲同学出嚟噶咋。 OK， 全部都系佢啲同学嘅家长咯。咁又唔会齐晒 打麻雀 嘅，系咯，又唔系噶。 OK， 因为咧嗱， 咁都嬲喎佢啦佢。 唔系咁都关你事。 唔紧要，你夹翻钱啦，你当去咗啊。你夹翻钱当去咗。 好啊，我又想问你，当下子系礼多，即系你会 expect 啲。同学仔系送礼物俾个仔定系俾人情嘅？ 咁梗系礼物啦，边有人谂住俾钱噶？ 收钱咁市侩啊！ 嗱，你问咗10分钟啦， 唔系啊？ 你好讲我 得翻2分钟啫，而家 冇嘢噶。 其实就想讲下琴日咧喺农场里边咧发生一单新闻，就同生日系冇关系 嘅。有点会冇啊？点都谂生日嘅，系咪先？喺大陆而家咧，佢话咧真系兴起啦， 兴起咩啊？ 家长斗比拼，即系嗰时系我哋香港有呢支歌唱啊。哇，梗系有啦！嗰啲名校幼稚园嗰啲家长，哇，即系你去嗰时，你都哇，你唔使买一个劲过一个咁样。 好在我未试过呢啲啫。 系啦，咁咧佢就话而家咧喺大陆有兴起咧，佢话咧五星级酒店，咁啊已经有晒套餐，咁啊已经包晒咧，就系话啦，你想庆祝啲乜嘢啊？咁好多咧都系为啲小蚊仔啊。佢话咧可以延开18席嘅，可以 18席， 十八席，你谂下， 但咩价钱咧？ 嗱，佢又唔系贵嘅，为2500港币啫，咁 一 围，又或者系3000蚊一围都有嘅，即系 但系咧，如果系同小朋友搞生日会咧，就同我哋摆酒啊，好 唔 同嘅，食啲嘢可能又。有 cheap cheap 地， 細路仔唔想食包心刺肚，係 咯，佢食糖嘅啫， 佢食菠蘿腸仔嘅啫， 三文治咁樣沙律就話，咁都係啊，你連開18席，你諗下，咁你跟住咧，佢又要請埋啲人去嚟表演啦，表演魔術啊，唱歌啊，卡拉 OK 啊，跟住小提琴啊，咁樣即係咩都應有盡有， 全部都係啲僆仔唔中意睇嗰啲。 都唔係嘅。咁你即係好似自己喺個商場搞嗰啲嗰啲活動，擺咗喺個為咗自己。 佢再揾埋 Lady Gaga 嚟唱歌，啲細路喊啊！我要聽 Pop Pop Pig， 我要聽 Baby Shark 咋，我唔要佢啊！ 佢話而家啲人咧，即係佢話嗰啲家長越嚟越令到嗰啲 奢華， 擔心啲仔女佢話：咦，咁樣㗎？原來去啲人哋生日會，我又要咁。 以為去翻麥當當最好啦，同埋揾風 show 幫你唱生日歌，完美配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向合资格市民发放的电子消费券计划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当局正同四间营办商进行系统测试。如果测试结果满意，将于今个月下旬公布计划详情，包括登记手续和发放安排，并计划在七月起接受登记。陈茂波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他说随着本地疫情减退，营商气氛近期改善，加上政府多轮支援措施，应有助内部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恢复，而推动经济全面复苏最重要是尽快彻底控制疫情。他呼吁社会各界接种疫苗，以恢复与内地及国际之间的商务及旅客往还。一名17岁女学生日前确诊新型肺炎，带有在英国发现的 Alpha 变异病毒株，她的妈妈和姐姐分别确诊和初步确诊。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涉及有输入个案从检疫酒店酒楼入社区，当局可以考虑为近3-4个星期从高风险地区抵港并完成检疫的人士进行回顾式追踪，同步为他们验抗体和强制病毒检测。当中如果发现有人抗体呈阳性，反映有个案酒楼，再检视患者和17岁女学生家庭的病毒基因排序是否有关系。何柏良又认为应该在入境和检疫期的尾声进行抗体测试，相信病毒酒楼到社区的机会可以大幅减低，否则即使再延长抵港人士的检疫期都难以预防。在台湾，行政院舉行擴大防疫會議，針對目前台灣的疫情仍未穩定，決定延長全台灣的三級警戒管制至今個月28日，全台灣各級學校亦都配合停止面授課堂至暑假。相關措施將由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在下午舉行的記者會公布。广州市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包括一宗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另外新增一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广州市召开疫情记者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斌说，新增的四宗病例都是在广州市荔湾区封闭区域发现，其中三宗在核酸检测大排查发现，另一宗在患者属于早前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他又說，近三日的核酸大排查中，全市累積1860多萬人次完成核酸檢測，發現6宗檢測呈陽性個案。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驟雨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5点，跌222点，成交金额86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0点，跌10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299.4跌2.8，腾讯控股603.5跌8蚊，小米集团28.1跌1.45，阿里巴巴209.2跌1蚊，友邦保险96.8跌1.15，比亚迪股份190.0跌0.9，盈富基金29.06跌0.8。吉利汽车21.2跌1.05，碧桂园服务76.95跌，系升5毫。中海油8.78升2.6。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9.5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9，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2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7,46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6.25美元，卖出1,88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他挑战技巧之余亦都挑战情绪。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听唔听到头先 chorus 嘅时候有一粒音系好高音嘅？J 峰话写 demo 嘅时候，佢嘅幻想就系思念嘅情绪已经去到临界点，要好用力咁嗌出嚟，先至能够发泄。作曲 J 峰 Tima，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Tima。上榜6个星期，今个星期再上升一级，进驻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风之 book 啊！呢一集要介绍嘅，佢固然都系一本童书啦，但系今次咧，佢系有一个大人物啦，为佢加持嘅。嗱，应该咁样介绍呢本书咧，佢有好多个卖点嘅，其中一个咧最容易理解嘅卖点咧就系有大人物为佢加持。 哦， 系啦，呢个大人物咧就系 好犀利噶， 好犀利，真系犀利呢个，坚犀利。 总统啊？ 总统， 哦、 真系总统。 台湾啊？ 唔系， 嗯， 哇，争啲俾你 fake 一 fake 添啫。 我隔开晒讲嘅， 系啊，总统啊， 佢惊惊噶。 台湾字噶嘛，系啊， 系啊， 咁 样 话 fake 一 fake 啊，我即刻以为唔系啊， 系都 话同佢关系好密切嘅、 啊。 美国。 哦， 系啦，当年 好好得， 做咩啫？咁美国，美国有总统噶嘛？即系美国咧，嗱，佢呢个大人物咧就系、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咧，曾经喺佢嗰个即系白宫草坪度咧，就佢同埋啊呢一个阿米歇尔夫人咧，佢老婆咧，两公婆啊，第一总统第一夫人咧齐咧就为一班小朋友咧就讲呢一本书，哇！所以咧，首先 好叻噶美国人，即系做 呢啲你当你就算当佢公关都咧，佢都好识做啊咁样。系、哦，我哋几时有冇见过？ 有啊， 古仔啊， 有试过讲古仔啊， 吓死人！ 我哋都咁又未至于喺呢个曾几何时喺书展入边有试过啊？ 真系噶， 有试过讲古仔啊？你 check 下， 唔系啊，系男嗰定女嗰个啊？ 男 即系之前嘅，哦，咁讲咩古仔记唔记得？唔记得， 咁我又唔记得咯。 系啊，嗱，呢个我哋之后可以 check 翻，因为都紧要噶。咁咧，佢就因为咧，佢哋讲呢只古仔咧，系有翻啲新闻图片咧。嗰阵时你见到奥巴马佢哋咧，系讲到七情上面嘅， 系咩？ 佢仲要咧扮咧呢一个古仔里边嘅嗰啲角色。嗰啲嘅角色系啦， 扮啫嘛， 系啊，佢又唔系扮豺狼， 即系我估， 系啦，等间再开估埋俾你听，因为同嗰本书嗰个故事有关嘅。嗱，呢个第一啦，就有大人物加持啦，咁啊，你知好多家长就，哇，奥巴马都讲过呢个故事，即系一定系有啲 好嘢嚟 啦。好啦，咁第二系咩咧？佢话呢本书咧其实好薄嘅，因为童书嚟嘅啫嘛。佢话咧得嗰三十零页，咁咧连啲文字都唔多嘅。佢话加埋咧可能都系得几百个字嘅啫，即系咁多页里边咧。 咁会考起个 好多好多公仔， 唔知点样去描述喎。 系啦，唔系，但系个重点系咩咧？佢话一本得嗰三十五页纸，但系亦都系得几百个字嘅呢本童书咧。佢话咧面世以嚟咧有几十年历史噶啦吓。佢话咧研究佢嘅人咧夸张到咧，即系好似啲人话研究。《红楼梦》啊，同埋金庸咁样咧， 即 系会为佢有好多个注解啦。 哦、 然后仲要系咩呢？嗱，可能你话喂，如果一本书得三十几页咁，应该其实嗰个意思好明显啦。譬如可能你小红帽啊，小红帽啦，但系佢话咧呢一本书咧咁多年嚟咧喺美国啊，佢哋嗰个叫争论咧好大嘅，即系佢话咧每一家学说咧。都会提出一个解释，就话我个人认为呢本书咧系有咁样嘅演绎方法嘅咁样，哇，好巴闭喎，真系， 系咪砍伐嗰个樱桃树啊？ 唔系， 华盛顿啊嘛， 系啊，嗱，咁咧佢仲攞咗好多奖噶，因为呢本书咧面世咧就1963年面世，好耐啦，即系吓， 毛比迪啊， 系啊，你都啱啱出世啦吓，咁咧佢喺咧连续几年咧，1964年咧就攞到佢哋美国嘅一个海迪克奖啦。1976年咧，直情攞到一个奖咧，就我哋都好容易理解嘅，就 系 叫做国际安徒生奖。咁、 嗯、 即安徒生系讲童话故事噶嘛，即 系 佢代表呢本书咧，可以得到一个咁大嘅荣誉啦。咁样好啦，咁、究竟呢本系咩书嚟嘅咧？点解会令人哋咧会有咁多即系嗰个叫做解读啦、推崇啦，甚至乎有啲人咧即系有一个叫做普立兹奖嘅作者咧，即系佢攞到一个咁劲嘅奖项。嗰、个作者咧，佢评价呢本书嘅时候咧，佢就话。呢本书令到童话咧成为咗成人世界，即系佢话童书咧成长咗啊，即系一本童话书就变成咗一本成人书啦咁样，咁所以哇， 就包胶袋， 有晒足够吸引力啦，系啦，几咁犀利真系吓， 真系犀利喎， 系咪先？嗱，你都有兴趣想知啦，你都想知一本咁嘅书， 我哋都已经知噶啦， 系 我哋有冇睇过嘅？其实你估， 我真系唔识。我觉得香港家长咧可能真系唔系好识啦。我讲俾你听啦，个名叫《野兽国》。 野兽 国，野兽 Animal Farm， 唔系啊，佢个英文名咧就叫做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咁样， 哦，明 系啦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即系你可以译做咧就话咧嗰啲叫做即系野生动物的地方，或者一啲不可一啲不可控制的地方咁样咧。嗱，佢净系个名咧，其实已经有两个解读噶啦。嗱，我先由个名开始啊，因为咧佢个英文名叫做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即係如果你就咁直譯咧，即係話嗰度咧有好多野生動物咧，即係喺度生長嘅地方，咁樣喺度成喺度個相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有第二個解釋，我就話 wild things 咧，除咗係野外生物之外咧，佢都可以講一個人好 wild 咧，好狂野咧，即係佢冇辦法可以容易控制嘅。咁所以咧，佢就話啦，喂，與大相關呢個野獸，除咗係實實在在咧，真係有隻哇，有隻 animal 出嚟之外咧，可能係講緊咧就係話一啲好難去控制。好难去驯服嘅一啲嘅性格啊，或者佢嗰啲咁样嘅情绪咁样，咁所以咧由呢度开始咧已经有即系两个意思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先由最简单开始，咁咧佢作者咧就叫做莫里斯桑德克，咁佢就叫野兽国啦，国家嘅国，咁佢古仔系咩嚟嘅咧？嗱，真系好简单嘅啫。佢话咧个故事嘅内容咧一开始咧佢就话冇。咁咧就系话嗰个小朋友咧，佢就叫做阿 Max 啊。咁咧，我哋先听下佢个叫做原本嘅故事点讲啦。佢话咧，阿 Max 咧就喺自己间房里边咧，就行嚟行去，佢咧就扮咗一只狼，攞住一个狼公仔嘅衫咧，就披喺个身度。咁咧仲攞住个叉咧，就好曳啊！佢咧就喺间房度咧，行嚟行去咧就追住佢只狗，仲话咧我要食咗你咁样。 即系佢就喺度扮演啊，就吓嗰只狗。 系啦，咁喺屋企玩啊嘛。咁咧佢阿妈咧即刻罚佢啦，喂，好曳啊你，今晚唔俾你食饭。咁然后咧就困住佢喺个房度。好啦，咁啊 Max 咧第二格咧就喺佢自己间房度啦，就喺度行嚟行去。啊，行嚟行去嘅时候， 突然间咧喺佢间房里边咧，就由一张床一个衣柜咧，就变咗有啲树生咗出嚟，一棵两棵三棵，有五六棵树咧，就喺间房度越生就越高，就变成咗咧一个好大嘅森林。哇！甚至乎咧，连嗰啲咧，即系一啲藤蔓咧，都走咗出嚟，即系话咧，佢间房咧就变咗个即系野外森林啦。 系咯， 咁啊 Max 咧就好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系啦，佢咧就走咗出去呢个森林里边，对住个月光咧，咁啊佢继续啊着住嗰件狼衫啊嘛，佢就好开心啦。咁然后咧，佢仲坐咗一只船，佢咧坐住一只咧黄色嘅小帆船，咁咧就漂洋过海。佢话咧诶，足足咧去咗成晚咧，咁佢终于咧就登陆咗呢个岛里边。哇，岛上面咧迎接佢嘅系咩嚟咧？全部都系啲野兽嚟嘅，或者你可以叫怪兽，因为点解咧？哇，佢哋全部咧有啲就有个牛头啦，有啲咧就系一只飞鹰嗰个头啦，有啲好似犀牛嘅头啦。咁但系咧，佢哋就企喺度行嘅，哇，下边咧有 即系人头马、牛头马， 系啦，类似咁样啦，系啦。咁咧啲怪兽咧一见到阿 Max 嘅时候咧。佢哋一啲都唔驚佢，阿 Max 亦都冇怕佢哋，反而咧就話 因為個個都係，因為阿 Max 都係雖然佢著住狼衫，但係佢都係企喺度行啊嘛。 係啦，咁咧佢就咧用佢嘅魔法咧，佢話佢將呢一扎怪獸咧全部馴服咗。係，咁咧呢啲怪獸咧俾佢馴服完之後咧，就顯得好可愛啦。咁阿 Max 望到就話啦：，哇！呢只牛，呢只雞，呢只獅子，呢只老虎，總之全部都好可愛嘅。咁啊，然后阿 Max 咧就带领呢一班野兽咧喺月光下边咧就唱歌跳舞啦，佢就自己喺度打千秋啦，最尾咧佢仲咧骑咗一只咧野兽嘅条颈上面咧，好似指挥佢喺度行咁样， 即系好似将领咁样啦， 系啦。咁然后咧临走嘅时候咧，佢就话啦，我要翻屋企啦。咁啲野兽仲同佢讲话， 你 唔好走啦，我哋好爱你啊，我哋想食咗你啊， 食咗你。 系啦，嗱呢个你要记住，总之有呢一幕啦。咁然后 Max 咧就话唔得，我要翻屋企。咁咧佢就坐翻只船，咁咧就到翻到屋企啦。咁然后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啲树林就唔见晒啦。佢翻翻自己间房度。咁然后个结尾系点嘅咧？佢望翻。佢房间嗰张小小嘅餐台呢，咦，原来仲有啲饭餸呢留咗喺度喎。 即係佢媽媽俾佢㗎啦。 係啦，咁本来话唔俾佢食饭㗎嘛。咁最后呢有啲饭餸喺度嘅咁样。好啦，个故仔完喎。 嗯。 吓 个故仔完喎。 咁 点解可以呢本咁简单嘅故事？头先个情节讲完㗎啦。虽然个图画我冇仔细描述嘅，因为要留返人间嘅。咁、 哦、 但係如果你只係用个情节甚至乎用嗰个桥段嘅铺排咧， 完噶啦， 佢完噶啦。咁点解呢一本书奥巴马会攞嚟作为一个讲故事嘅范本？点解佢又会引起咁多人咧？就话要去推崇啦，要解读啦。 咁多年以嚟， 系啦，仲要得到奖啊，系咪？好快就 系啊， 系咪因为当中有好多隐喻咧？ 冇错， 咁 我哋 喺图画里面， 喺 图画里边， 亦都喺个情节里边，我哋一间就慢慢帮你拆解呢本《野兽国》。For you, I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You found a new girl and it only took a couple weeks. Remember when you said that you wanted to give me the world? And good for you, I guess that you've been working on yourself. I guess the therapist I found for you, she really helped. Now you can be a better man for your brand new girl. You're getting everything you want. You bought a new car and your career's really taking off. It's like we never even happened, baby. Tell me what is up with that. And good for you, it's like you never even met me. Remember when you swore to God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ever got you? Well, screw that and screw you. You will never have to hurt the way you know that I do.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Oh.翻嚟 ，Good for you 啊 ，Olivia Rodrigo 啊， 系啊，又 Good for you。究竟呢个故事点样 ？Good for 我哋咧吓， 系啦嗱，野兽国今日要介绍呢本书啦，就系1963年出版嘅，咁啊得到咧好多美国啊佢哋嗰啲嘅人士咧就大力推崇嘅。我唔知啊，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家长咧，我就真系未认识过呢本书，但系估唔到， 应该喺西方好流行， 系啊，西方好流行噶嗱。咁咧，开头我哋就话佢得到好多赞赏啦，但系其实呢本书咧喺佢面世嘅时候咧，佢曾经系一本禁书嚟嘅。吓，系啊，你系咪又估唔到咧？呢本书咁普通，你觉得赞都已经好难搞啦，竟然仲系禁书嚟嘅，系真嘅。因为咧，佢喺即系呢个面世嘅时候咧，有人就话佢系一本禁书啦。喺美国嘅南部咧被严禁啦，所有图书馆都唔准收录呢一本书啦，甚至乎咧就话佢宣扬巫术啦，同埋一啲超自然嘅元素咧。就备受攻击，咁、 即系想当年系1960几年嘅时候，咁所以就会觉得喂，你恐怖有吓人 嘅、 哦， 系啦，咁其中一个归咎嘅所谓嗰、那个即系、就是、问题咧，就话喂，一开头就话唔俾个僆仔食饭咧，佢话虐儿啊。佢话对嗰个年代嘅人嚟讲咧，佢就话你唔可以咁样过，你咁样系唔俾佢食饭系一种惩罚佢嘅心理。佢话咧当年嘅儿童心理学家咧就话咧会损害健康啦，所以咧就禁咗佢嘅。咁然后第二咧，佢就话啦，喂，佢要离家出走，因为话佢喺个幻想世界里边咧，佢搭船走咗嘛。佢话咁而家你咪即系鼓励啲小朋友离家出走咯。佢仲要最后翻到屋企冇事，佢话唔得啊！你见到啲野兽都冇问题咧。佢话当年吓、曾经系咁样被人禁过嘅， 一啲喺道德上面嘅嘢。 有句说话叫咩啊？上纲上线 系啊！我话一去到一去到小朋友， 1960几年都会系咁。 系啊， 喺美国都系咁。 咁究竟啊？点解啲人会有咁多解读咧？咁我哋就听下咧，历年以嚟咧，佢哋对呢本书咧有啲乜嘢嘅理解咯？首先咧，系真系由图画开始出发嘅。佢哋认为咧，呢一本书讲紧嘅嗰个所谓。嘅 wild things 啊，就真系讲紧咧呢个小朋友咧，佢嗰个情绪啊， 佢话野性啊， 系啦，佢话咧，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嗰啲解读就话，其实每个小朋友咧都会有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嘅时候啦， 放野， 可能有阵时你会系俾人罚啦，可能你系恐惧啦，或者你嬲啦，譬如可能你唔明点阿妈一定要咁样罚你啦，阿妈点解要咁样闹你啦，咁佢话咧你冇办法可以即系消化到 呢件事，理解唔到嘅， 作为台长佢有时见到啲事情都会觉得点解会咁样嘅， 系啦。 生 嘢 我都系啦，佢话咧，佢哋嘅解读咧就话小朋友咧都会揾个方法咧去逃避嘅，咁咧佢就话咧呢个所谓嘅野性咧，佢就将佢幻化成为咧呢一啲所谓嘅即系野兽，咁咧所以佢话咧喺佢第一幕里边咧，佢就话啦，佢要自己咧搭船。离开间房，然后去到咁遥远嘅所谓野兽国咧，佢觉得咧就喺佢嘅心里边咧就话嗰个地方咧就系佢嘅安全避风港啦， 世界就 系佢嘅世界啦，里边有好多呢一啲野兽喺度，咁但系呢啲野兽咧，佢话咧其实就系佢自己好熟悉嘅人物嚟嘅，咁咧好啦，呢个就系解读一啦，有啲人嘅解读咧就系话。其实咧，嗰啲野兽咧就包括佢阿妈喺里边嘅，系啦，因为或者叫家长，因为佢话咧， 披住啲乜嘢？ 因为佢话佢为咗逃避佢嘅家长呢种野兽，佢就嚟到另外一个野兽地方，但系嗰啲野兽咧，反而佢就觉得系可爱嘅咁样。咁呢个第一啦。 同埋佢当中你记唔记得有一幕佢就话咧，佢系。骑住一只嘢嚟，即系做领导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可能当中就话呢度就 系 我话事嘅。 系啊，嗱，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佢就话啦，嗱，如果咧你从幅画咧，我哋而家睇唔到俾你望住啦，佢咧佢系当系拉页两页咁样咧，佢话啦，嗱，佢叫各位家长留意咧，开头咧佢仲喺屋企度，佢就喺屋企追住只狗，然后俾阿妈闹嘅时候咧。佢咧嗰兩頁紙咧，就大部分都係空白位嚟嘅。咁咧有圖畫同埋有呢個主人翁出現嘅地方咧，就淨係佔咧好似畫中畫咧一個好細嘅 size。咁你想唔想象到咧？即係兩頁都係白色嘅，係得咧嗰個頁嘅中間咧一個開咗個窿仔咧，就畫咗個圖畫，就有個主人翁喺度出現。咁然後咧連字咧都係寫兩隻字，就話追逐或者話吵鬧咁樣。佢話咧到第二頁啦。佢入到自己间房度，佢幻想咧系会有一个森林出现嘅时候咧，空白位收细咗，图画嘅面积越嚟越大，去到最尾咧，佢进入咗一个佢所谓佢幻想嘅嗰个野兽国嘅时候咧，冇晒啲空白位，全部都系咧 full picture， 都系咧图画嚟嘅，有晒佢自己喺度嘅。咁究竟咧，即系如果咁样描述嘅话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咩现象咧？咁佢解读咧就系话。 开头嘅小朋友咧喺自己嘅现实嘅房间里边咧，好压抑。 嗯， 佢咧就所有嘢都系一个白色嘅框咧框住佢，佢就净系咧佢自己嗰个内心世界咧就得一细忽，一细忽啫， 空间好少， 好细嘅空间，好压抑。咁咧到佢入到去房度咧，自己幻想嘅时候咧，个图画咧就变到好大啦，周围嘅嗰个白色嘅空间个嗰个边边咧就越嚟越幼，越嚟越窄。咁就代表咧，哦，佢开始释放到自己啦。咁佢一进入到嗰个叫做野兽王国里边咧，就直情冇晒啲边界， 嗰个系佢世界， 系啦，嗰个就系佢嘅世界。咁然后咧，可能你话喂系咪啊？你咪咁样解读啊？嗱，佢仲有回程噶、哦。当佢回程翻屋企嘅时候咧，佢仍然系要即系所谓有一个，佢又有继续有图画啦，佢又会见翻自己啲人啦。但系佢发现咧，当到佢翻到嚟屋企现实世界嘅时候咧。嗰、那個框框又唔見咗啦，佢個圖畫又變得好大啦、 哦。當然啦，因為佢由即係一個抑壓嘅去到有自由，再翻翻嚟咁樣去翻原本嗰個地方啦，咪得個框框咯。 係啦，即係話佢而家翻到嚟嘅時候咧，佢就唔會再有咧呢一種壓抑嘅方法，同埋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文字嘅分佈咧。佢話如果你開頭咧頭先講話咧，佢每一頁得一兩句字嘅啫，譬如話追逐、暴躁，到咧佢去完個島度翻嚟之後咧，除咗佢個畫面變到好大之外咧。佢啲字咧寫多咗好多，譬如佢可能會寫好詳細咧，就話啊啲怪獸咧就同我傾偈咧，我就坐住架船就翻到屋企，然後我就翻到屋企。咁佢又代表咩咧？佢話佢表達自己嘅情緒咧，同埋嗰個意思咧都多咗，即係話佢釋放咗啦。 哦，即係講多咗嘢啦，唔會淨係嬲怒啦。 係啦，佢即係嗱，我哋就好容易都會理解有啲僆仔咧，佢完全唔知點表達俾你聽，佢淨係發嬲啫。總之我就喊，我就打。咁佢話呢本書嘅作者咧，就似乎想透過呢樣嘢就話，如果咧你可以俾佢進入一個咁樣嘅世界，佢自己釋放咗啦，佢翻到嚟咧，佢嘅自我又大翻啦，同埋佢容易話到俾人聽咧，佢自己諗緊啲乜， 所以説話都會多翻啊， 説話就會多翻啊，就唔會好似之前咁樣一句係唔要。走咁样就唔同咗啦，咁样嗱呢个一样啦。咁然后另一个咧，即系嗰啲解读有好多咯。咁另一个解读咧，就系话佢嗰个野兽国个封面咧好得意。咁咧其实佢个封面咧就系一只黄色嘅帆船，即系佢坐去嗰个岛度噶啦。咁然后咧就喺个岛度，咁咧有只其中一只野兽咧牛头野兽咧就踎喺度，瞌眼瞓，好似等紧咁样。咁咧呢只牛头野兽咧有两个地方系得意嘅，第一咧。佢系咁多只野兽里边咧，系拥有一双人脚嘅。 哦，即系行嘅， 唔系个个只脚都行嘅，但系咧佢画出嚟系好明显系人嘅脚嚟嘅，其他嗰啲咧可能系猪蹄啊，可能系猫爪啊。 哦，咦，即系寓意一个人系好 牛啊， 好牛脾气啊，定系咩啊？ 好攰瞓觉。 呢个就好多解释啦，因为咧呢只牛头人身咧，仲要系开头出现嘅时候咧，佢匿埋嘅，佢冇好似其他野兽咁咧，就同呢个小朋友一齐倾偈啦。去到最尾咧，佢就系俾个小朋友骑住佢喺个膊头上面嘅。 呢个肯定系阿爸啊嘛。 系啦，究竟呢个系咩人嚟嘅咧？ 应该系阿爸阿妈。 系啦， 个小朋友会骑住佢嘛，即系话吓呢度系我话事嘅，都系嗰句。 系啊，嗱，有人就将佢理解就话呢个系咪佢自己嘅一个投射嚟嘅？ 唔系， 即系呢个系人嚟嘅。佢最尾咧就系想用自己去投射翻，系咪佢最后就会可以控制到自己咧？因为骑咗上去咧，就驾驭到佢啦。咁然后因为佢得佢一个有只人脚啊嘛，所以最似系佢嘅咁样。咁呢个一个解释啦。咁然后第二个解释咧就系话嗰个风。封面咧就系呢一个牛头人脚嘅怪兽咧，佢就继续喺度咧等紧呢只船，但系船都冇人嘅，净系得只船喺度啫。咁意味住系咩咧？即系话只怪兽咧都估到咧，就系呢只船咧总有机会再出发咧，再接呢个小朋友翻嚟。 哦，即系佢会再发癫一次。 冇，系啦，你可以话佢会再发癫一次，又或者咧，佢系等于话俾你听，其实每个小朋友咧，佢总系会翻嚟好多次，即系佢系好需要呢一个咁样嘅野外嘅世界啊，佢释放自己又好，你话俾佢发癫都好咁样咧。 呢、這个其实唔单止小朋友啊，其实大人有阵时都需要有一个空间俾自己去释放、去释怀。 喂喂，你就咪揭晓呢个食咗你嗰个系咩啊？ 冇，俾食咗你啊！ 你话咧，其中一个，你唔好走啦，我会食咗你噶咁样。 哦，系啊，佢话呢个就系佢哋其中一种咧，话一种好怪异表达爱意嘅方式啊！即系佢话啲野兽咧，即系喺个故事里边就好似话， 即系 我中意你，中意到我想食咗你咧。佢话呢个系咪代表咧，即系个小朋友同呢、這个嗰、那个叫做野兽啊，佢嗰个狂野嗰个叫情绪咧，系二合一嘅。即系佢随时都会即系陷入去呢一个嘅情绪里边，就掹唔翻出嚟。但呢个都系冇官方嘅，但你就可以有好多解读。咁所以难免呢本书 有咁多个解释， 真系犀利。 系啦，有兴趣朋友自己望下啦。嗰本书个名叫做《野兽国》啊。 好，听日见， 拜拜。